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出边十八度嘅气温，同寻日朝头早啊差唔多嘅。咁啊，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12月8日啊，咁啊，今天咧星期二嘅一个早上嚟嘅。咁啊，而家继续当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权浩喺朝早嘅时间咧都系陪住你嘅。啊，朝头早啊，都大致多云噶啦，咁啊，以及咧天气都系干燥。相对湿度69%咁啊，所以朝头早咧起身咧，一系谂翻杯暖水啊，嗱，饮暖水啊几好。其次咧，可以只手啊、啲嘴唇啊、面啊，都系搽翻啲 cream 咁啊，滋润一下我哋嘅皮肤、我哋嘅肌肤。咁啊，朝头早又唔使惊，晨早流流都已经咁干啦，系咪？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呢啲天氣咧，其實都係幾好瞓嘅。嗱，開住個窗，跟住啲風咧就微風啊送入嚟，送到入去房入邊嘅時候，又覺得哇幾涼喎，陣陣嘅涼意啊！然後冚住張被，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好多咧，就係屬於自己愛嘅嘢。你可能好愛自己一個舒適嘅空間，但喺你愛自己舒適空間嘅同一時間，有冇諗過點樣去到？啊！維護你自己呢一個嘅空間咧，呢個屬於你自己嘅私人空間，其實都需要我哋好好地去到保護噶噃。保護呢一個嘅方法咧，非常之簡單，就係我哋用我哋嘅工作，我哋努力工作或者努力去到學習，然後咧就繼續維持住呢一種嘅生活咧，先至係最緊要。好多人咧都唔係選擇一啲要哇，我非常之富貴，又或者係非常之奢華嘅生活，但係想要一啲好簡單嘅生活。其實縱然簡單，我哋仍然需要付出努力。今日你會唔會認清自己最愛嘅東西，然後咧諗方法啊，我點樣做係可以令到呢一樣我最喜愛嘅事情、最喜愛嘅人物、空間可以繼續陪伴住我呢？咁樣。找到的话，你就可以更加认清自己的方向的了。所以今天早上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最爱的是什么呢？ 想不到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在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趣。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Oh my love， 若已自焚，无论你跟我离开与近，其实我全部爱已经分享你。You are the only one。Oh my love， 若已自焚，如令我一再狂想放任。想不到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在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罪。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中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Oh my love， 若已自焚，无论你跟我离开与近，其实我全部爱已经奔向你。You are the only one。 Oh my love， 若已自焚，如令我一再狂想放任，放肆重温梦的世界。 嚟呢轮黎明嘅外外意志棒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以及干燥，早上天气系清凉嘅。最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22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以及有几阵雨。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啊！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的听众早晨啊，今日我想送份小礼物俾你哋，不过同一般嘅有奖游戏一样啦，喺送之前呢，循例我都要讲翻少少背景资料先嘅。我屋企呢有唔少书嘅，但系唯一一本我完整地睇咗三次嘅，就系一本讲 Hugger 嘅书。乜嘢系 Hugger？Hugger，H-Y-G-G-E 呢个词语系源自挪威语，原意系解幸福。而呢一本书就系教我哋点样好似全世界最幸福嘅丹麦人咁过住 Hugger 嘅生活。Hugger 呢个字有好多定义，可以系创造亲密感嘅艺术、心灵嘅舒适。不过如果形象化啲嘅，我就会形容系喺烛光旁边享受一杯热朱古力。如果你问啲丹麦人 ，Hugger 同乜嘢最有关联？85%嘅人都系会提到蜡烛。根据统计，一个丹麦人一年会烧咗大概6公斤嘅蜡烛。丹麦嘅人均蜡烛燃烧量系欧洲之冠。我自己都有点蜡烛嘅习惯。通常我就会在冲凉之前在浴室点住一个蜡烛，开住一啲好舒服嘅音乐，可以完全享受冲紧凉嘅 me time。而喺听到夜晚我睇电视嘅时候，亦都会点起几个蜡烛，好舒服咁坐喺个 sofa 度。我谂如果你有试过咁样做，呢、这个慢慢一定会变成咗你嘅习惯。不如今晚放工你就点几个小蜡烛，饮住一杯热茶或者热朱古力，望住蜡烛光嘅晃动。感受下当下的平静，这一份用钱都买不到的 Hugger 感觉，就是我今朝要送给你们的小礼物啦。 我想等时的小礼物，请想一双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你看城市亮光，我想将一张嘴亲你额角，好比高贵铜像，谁认识这大人物，霓虹灯因它更亮，谁来景仰？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一双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陪你看城市亮光。我想将这张嘴亲你。双手的温暖附托在你肩上。 早晨嘅时间会唔会令到你都好想好似崔杰同所讲嘅一样过啲 Hugger 嘅生活咧 ？Hugger 对我嚟讲咧就系、是、好似有阵时睇嚟自丹麦方面嗰啲比赛咧，佢哋通常都会围埋一齐啊，又会好似喺度围圈作法，作法就系一路围圈一路 Hugger Hugger Hugger， 感觉咧我都几团结同埋几好型添。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芭比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 系啊，朝头早嘅时候，哎，一打俾你把声啊，哇，永远都系咁精神啊，真系好啦。 系啊，如果你打俾我嘅时候，我把声系睡眼惺忪嘅话咧，我谂都会感染到咧，即系听到我把声，即系好似你啊，或者听住我哋晨光嘅听众咧，可能都会觉得哦，好似系咪未够钟咧咁。咁所以我觉得咧，有时都系必定要自己精精神神嘅，就可以感染到身边嘅人咯。 系啊，呢个最紧要。不过同一时间最紧要系咩咧？要夜晚瞓得好先至得噶。 系啊，嗱，我又问下你啊，你瞓觉嘅时候咧，你习惯开灯瞓啊，定系熄灯瞓觉嘅咧？ 我要熄灯噶，同埋我咧都习惯咗要几黑先至可以瞓得好啊，即系有啲光好容易就会觉得自己又醒下瞓下咁样咯。 即系你要全黑晒嘅，连譬如有啲发光装置都唔得嘅，因为譬如有啲人咧系有盏床头灯仔啊，咁你可以校到好暗嗰啲啦，嗰啲都唔得。 唔好话床头灯仔啊，甚至乎如果咧个床尾嗰度啊，本身嗰啲叫做充电器咧插紧电啊，咁佢咪有盏灯仔闪下闪下嘅？ 系啊系啊， 闪下闪下，好似飞机嗰啲灯仔闪下闪下，我都唔得噶。 系，我觉得咧，你呢一种人咧系几好嘅，但系咧我自己咧，其实我本身咧就中意熄晒灯瞓觉嘅，咁但系咧我先生咧就中意开少少灯瞓觉， 哎呀， 即系嗱，佢开个灯咧未必一定系开晒盏大灯嘅，有时咧可能系要开少少暗暗地嘅床头灯啦，因为好多时咧佢就夜晚黑做嘢做到好夜嘅，咁所以咧佢自己就会即系可能喺房嗰度咧就开一啲微微嘅台灯啊，咁样啦，又或者系咧，我自己屋企人好中意搞好多花神咧，可能又整下啲装饰咁样咧，都会有啲发光体嘅。咁但系咧，当我咧今朝早打开报纸睇完一个研究之后咧，我就决定以后都系学阿小白你咁样咧，熄晒灯瞓觉啦。 诶，好嘢嚟噶，原来。 原来熄灯瞓觉咧，同咧身体燃烧卡路里同埋成个人嘅循环系统咧都有关系。 系咪呀？ 系啊，我今朝早睇报纸嘅时候咧，见到咧原来有一个美国大学嘅研究话啦，如果人类咧喺呢一个全黑嘅环境，嗱对比一下同譬如可能你剛才讲话旁边摆咗啲插电会着少少灯嗰啲装置啦，或者开咗全间房嘅大灯啦。又或者好似我剛才讲话好似我先生咁样鍾意开啲书台灯啊咁样啦。咁样嘅环境原来呢係会影响人体燃烧呢一个卡路里嘅状况㗎。 係咩？但我全黑又唔见好燃烧好多喎、 啊。嗱啲专家呢就讲啦，因为呢如果瞓觉嘅时候呢，每一个钟头呢大概係燃烧接近40卡路里啦。咁即係话如果嗱，我哋当一个完整嘅容易计条数啦，我当真係瞓到10个钟啦。咁即係话大概燃烧到400卡路里喎。就同人咧，如果真系去做运动跑步咧，大概一个钟头咁上下啦，嘅卡路里燃烧系一样嘅。 喂，都几好啦，你瞓喺度啫。 系啊，其实几好噶。咁但系咧，嗱呢一个系完全熟睡嘅状态。原来咧，当你有少少灯光喺个房间嘅时候咧，系会令到你个人咧嘅睡眠状态咧，唔能够去到一个深层睡眠嘅模式噶。咁即系我瞓得唔冧啦。咁相对咧喺呢个睡眠过程消耗嘅卡路里咧就会少咗啦。 今日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咧，如果有啲灯喺度，譬如闪下闪下、掩掩样样咧，就搞到我啊瞓得麻麻地，会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咁样咯。 系啊，嗱呢一个就系影响咗你头先所讲嘅睡眠质素啦。咁另外咧，嗱头先讲到话，除咗质素之外，仲会影响代谢噶嘛。咁因为咧，人瞓觉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褪黑素。咁呢个褪黑素几时用嘅咧？就系、其实佢去感应到底几时天光啊？成有时咧，你咪会听啲人讲，我成晚 keep 住醒啊。其实我咧就系呢种人啊，即系因为我怀疑真系同我开灯有关系。 我以为同你个女夜晚嘈住你有关添。 咁呢个都系，但系开灯其实开灯同我个女夜晚醒又有关系，即系所以话多重关系。 咁、即系其实你个女系需要咧，成晚都系黑咪掹先至瞓得最好咯。 其实咧，我个女系冇乜影响嘅，因为佢瞓嗰个位置系唔会睇到嗰盏灯嘅。咁但系咧，我有时开住盏灯咧，有另一个用途就系惊我夜晚黑半夜要醒嘅时候，我即刻睇到发生咩事。咁所以我就会暗暗地嘅灯光咁样啦。但系原来咧，佢系会令到人咧对于即系嗰个灯光嘅敏感度咧提高咗。咁咧以至到咧你日头嘅时候咧、那个活动能力咧，即系你都会觉得日头嘅嗰个代谢啦，同埋咧你日头需要多咗能量啊，因为你其实嗰个好似 覺得成晚都係天光咁樣啦。 係啊， 咁你一起身咪好似好肚餓咯，即刻即係好似消耗咗好多能量咧，都冇補充翻咁樣。咁、然後咧，你就會有一種好似想食多啲嘢，同埋胃口大增嘅感覺喎。 咁會唔會因為咁，所以朝頭早我成日都話，我唔使特別食早餐噶，因為夜晚 肚餓嘛， 夜晚好黑嘅情況底下瞓覺係嘛？ 都可能有關係嘅。嗱，呢一個就係、美國一間大學做咗五年嘅研究啦，即係觀察咗唔同人嘅啲睡眠模式啦。咁其實咧、都有啲方法咧可以幫大家瞓得好啲嘅，即係有啲少少嘅建議啦。咁我總結就係話啦，嗱，譬如多啲做運動嘅人啦，就會瞓得好啲嘅。通常 係 咁，同埋咧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好多都市人都會做嘅，但其實咧係反而會令到你個睡眠質素差嘅。就係咧，嗱，好多人譬如行一翻工嘅時候咧，就可能瞓得幾個鐘啦，甚至乎因為一啲工作嘅壓力同埋工作嘅需求咧，搞到自己啲瞓覺時間作息好唔定時啦。咁週末嘅時候咧，就好多人會話：，一次過瘋狂瞓翻夠佢先。咁其實呢一個模式咧，反而係唔好嘅。嗱，好多啲睡眠專家咧就話啦，如果你想 keep 住自己個循環係好嘅，同埋你想嗰個嘅代謝咧平衡咧。其实你应该要规定自己的睡眠时间、即星期一至日都是睡 都是咁上下，最多都是比自己譬如睡多一个钟好啦咁样。 系啊，少少就唔好话疯狂补眠，即系唔好话礼拜六嘅时候瞓二十个钟。 通常都是越补越衰嘅呢啲位都系。 系啊，通常都是咁噶。咁所以咧，呢、這个就是佢哋一个研究嘅少少 tips 同埋总结啦。 咁、大家 对系啊，唔知道同我哋真实嘅生活系咪一样啦？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很多人是开晒大灯大话，不会啊，我都冇嘢，都是瘦到乜咁。 系啊，所以咪话而家咧朝头早咧，听众最好咧就系擘大只眼醒咗啦，就谂下自己寻日夜晚到底嗰个睡眠嘅环境啊，系咪真系全黑咧？有啲灯仔，跟住比对翻咧，啊，我系咪真系瞓得麻麻地？我系咪可以再瞓得好啲咧？咁去到咧就选择啊，今日夜晚咧。就可以再瞓翻覺更加好嘅啊！咁啊正 係啊！我覺得其實可以令到一啲咧，譬如瞓得唔好啊，或者好似我頭先講話成晚醒嗰啲朋友仔咧，試下換下一個瞓覺環境，即係瞓覺環境就係最基本就係燈光啦、會唔會係側邊有好多發光嘅裝置搞到你瞓得唔好咧？或者會唔會有好多燈光係令到你根本上成晚都瞓唔著咧？咁可以嘗試下做呢啲嘅調節，希望你朝頭早一起身擘大對眼聽住我哋晨光嘅時候，同我哋一樣咁精神啦、 啊！係啊！今日夜晚就希望大家瞓翻覺好啦嚇。唔该晒，芭比，转头就打俾你啦。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生活博士最喜欢咧就系呢排揾一啲叫做我哋现整好简单嘅，又可以帮大家洗下嘢。花樽咧，好多人屋企都会有嘅，我自己都会有嘅。不过咧，遇到一啲叫做樽颈型嘅花樽咧，其实有阵时要洗嘅都几难。正确咧，好多人就会以为系攞嗰个叫做刷啊。好似鲍鱼刷嗰啲咧，铜线刷咧就放入去，跟住系捽捽捽捽捽捽，咁希望佢嗰个嘅叫做线头咧就可以可以就令到你花樽入边咧阔嘅位置咧就洗翻干净。其实都有啲好简单嘅方法嘅，就系用生米啦，即系买翻嚟啲米未煮过嘅，咁你就可以将呢啲米咧就放入去呢一个嘅叫做花樽入边啦，然后加一啲嘅肥皂水。跟住咧就可以揾到個空間咧，就不斷搖啊搖啊，佢就可以咧令到你啊擦到一啲咧你平時擦唔到嘅地方，可以令到咧就係你希望乾淨嘅地方咧就更加乾淨。咁當然啦，除咗咧就係檸檬啊，經常都會介紹俾大家之外咧，就係葡萄柚啦、西柚都一樣咧，係可以令到你譬如蒸盤啊、洗手盤啊呢啲地方咧一樣可以擦得乾乾淨淨。只要用下個腦筋嘅話咧，咁啊其實清潔。就唔使下下咧，好似動刀動槍，用到好大力都唔使噶啦。

虽然法克里扎德的妻子当时坐在隔离，两人相距只有25厘米，但他并没有被子弹击中。伊朗一直指责以色列同一个海外反对派组织是暗杀法克里扎德的幕后黑手，扬言会采取报复行动。以色列至今没有承认或否认同事件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朝早6:36啊！听完新闻简报之后，咁啊，而家18度气温啊，咁啊都系冇乜点变嘅，咁啊相对湿度67%嘅。你听紧嘅，或者可能你啱起身都话翻俾你听，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候，当然啦，继续咧都会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喺星期二嘅早上一齐迎接今天啊！ 晨光百科 啊，我记得咧，即系屋企细细个就已经教我噶啦。喂，啊仔啊仔啊，啲薯仔咧见唔见到啊？挤咗好耐啦，哎，过嚟过嚟过嚟，啊见唔见到啊？发咗芽啦，发咗芽就唔好食啦。细个咧就觉得啊，发咗芽，哦原来会有毒素嘅，跟住就哦咁唔食啦。咁呢个世界上咧，植物咧就有好多噶。咁啊，见到咧有啲叫做报道啦，都话翻俾我哋听，啊，原来唔同植物咧喺佢哋发芽之后咧都有唔同情况嘅改变，呢啲改变咧未必等于嗰一种嘅植物发咗芽之后咧就一定会产生毒素而食唔到嘅，啊，有啲呀，啊，又可以食嘅，哦。喺我细个成日觉得咧番薯同薯仔啊都系同一样嘢嚟嘅，好啦，番薯。番薯是发芽之后食不食得呢，这样，哎，原来 OK 的，哦。番薯在发芽之后呢养分都会去到就是番薯叶上面，因此甜度就会减低了。但是，哎，都可以吃的。不想吃发芽的部分，其实可以呢就是考虑将发芽的部分放在泥土，那里就种番薯叶。而麻烦的话呢也可以呢就是用水种，当这个盆景，也很有一个欣赏的价值的。好，都有一些植物可以望一望，哎，我经常吃这些植物的。好了，红萝卜，哎，红萝卜我自己都很喜欢吃的。其中一个我很喜欢喝的汤是青红萝卜瘦肉汤。红萝卜可能放得太久，啊，就会发芽了，但是其实呢是没有毒的。 红萝卜发芽之后其实营养部分就会集中在那个发芽的芽的部位，因此红萝卜的甜度以及营养价值又是这样会降低，都是一些生物的习性，会将最好的就留下去这样流传万世，所以那些营养啊那些甜度就会去在那个根那里的。但是呢虽然就说去晒啲根嗰度啫，不过红萝卜本身呢都系食得嘅。好啦，芋头。大家平时见到嗰个嘅外表平滑嘅芋头呢，其实已经系剪去咗佢嘅枝叶㗎啦。咁所以见到佢发芽呢，其实亦都可以话系可以安心食用嘅。仲有一个呢，我哋成日都会用嘅。煮好多特别是海鲜辟腥味是什么呢，就是姜了。生姜在有水分和合适的温度底下呢，原来都很容易发芽的。不怪知道我走过街市的时候浪不浪都觉得怎么好像生东西出来这样的呢，这样。姜呢驱寒是最好了。其实姜发了芽之后仍然呢是不会产生这个有毒的物质的。只是整体的营养价值呢又是那句会降低，是可以食用的，但是若果呢就切开生姜发现入面如果是坏了的话呢，那么当然不吃得啦。好了，轮到洋葱。洋葱如果生出来的时候呢头当然是整只葱这样啦。洋葱发芽之后呢它辛辣的程度会降低，口味上呢或者这个嗅觉上可能会有所不同的，但是呢并不会产生有害的物质，都可以安心食用的。好了，跟洋葱姜还有一样东西，蒜头，这些差不多系列的东西。蒜头发芽之后呢所形成一个叫蒜苗呢，就是大家日常都会用到的香料之一的，营养价值呢都不错，高的噃。不过蒜瓣呢就会因此而萎缩，口感呢食起上来呢就会降低的。发芽的蒜头呢不会产生毒素，而且呢就抗氧化性更加强，有助呢就预防衰老添，可以安心食用的。但是如果想长期保存蒜头但是又担心它发芽的话呢，就可以用啲计仔啦，就是用啲盐去帮下手啊，浸住佢咁样，好似腌盐咁样啊。好啦，花生发芽咧本身都冇毒嘅，咁但系花生发芽咧大多数咧都会搞到咧就系发毛，所以咧每一次咧就要留意住啦。当花生发芽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咦入边 check check 有冇发毛先咁样，有嘅话咧，梗系即刻唔好食啦。如果发咗芽唔食得嘅，咁啊梗系要讲翻薯仔啦。薯仔发咗芽之后，或者见到佢表面咧呈现咗绿色咧，我就唔会再食嘅。喂，咁唔食咪嘥咗咯？咁样佢产生毒素、哦，系噶，唔食就嘥咗噶。咁但系好过入医院啦。不过我就有个更加叻嘅办法系咩咧？发咗芽或者佢已经呈现咗绿色嘅，拎佢种佢。啊！摆喺个泥土入边，嗡嗡嗡嗡嗡，淋下水啊，直头咧好似一粒种子咁养住佢，跟住你就发觉咧，佢会生一啲嘅叫做薯仔苗啊、薯仔叶啊咁样，生下生下咧，哎呀，结果实、哦、一个薯仔，你都有睇过火星嗰套戏噶，系咪？咁啊，火星任务都话到种薯仔咁样，好啦，种下种下嘅时候咧，一个薯仔可能变咗三个薯仔，跟住食咗两个，攞多一个去种，咁啊有两个种嘅薯仔，跟住咧又再生多六个薯仔出嚟，如此类推。所以咧，薯仔发咗毛啊，唔系发咗毛，系发咗芽嘅时候咧，千祈唔好抌啊！系啊，佢系有毒，唔食得嘅。但系佢系我嚟种嘅，种咗之后咧，啊又可以继续食翻薯仔，整个咖喱，你话唔好咩？薯仔配咖喱呢个配搭咧？冇得输，真系冇得输。所以你有一个薯仔发咗芽，你呢个种咗一棵薯仔出嚟，哇！嗰度可能五六个，咁又一餐啦。抌咗佢，即系呢个堆填，几咁浪费咧？ 人人说你有你使命，亦都动听；人人说你有你责任，你壮志正。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留来你要快快答应。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进， 人面板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清 一首的歌曲6:43啊看埋天气先啊大致多云雨及干燥啊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以及有几阵骤雨噶。咁啊，18度气温，相对湿度68%，佢系许志安嘅一首歌曲《反正经》。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 系，继续咧就打电话俾你先，有啲咩吓可以同我哋倾下先。 啊，你真系醒目啊吓！嗱，好多人咧，尤其是女士咧，都好怕如果饭后会食个生果。嗱，我以前咧都好中意饭后食个饭后果嘅。 哦，我都中意。 但系自从咧。是啊，但是咧，自从咧我知道咗咧饭后果嘅糖分咧，原来都几劲之后咧、啊，我就将嗰个嘅水果咧摆咗喺早餐或者系午餐，甚至乎下午茶时段咯、嗯，我就唔再够胆咧喺夜晚黑食完晚饭之后再食一个饭后果啦。 系，都系嘅，或者如果真系夜晚食嘅话。饭前果可能都会好啲嘅， 但你食完可能又会食唔落饭喎。 咁但系因为可以就系、是、因为食咗有啲嘢垫底嘛，减少我的吸收啊，因为嗰啲生果太多糖分啊嘛，咁、哦、都叫做唔好吸收太多咯，系咪？ 哦，你呢个谂法都未尝不可嘅。嗱，因为咧早几日咧，睇电视咧，见到我哋港台都制作咗节目咧，就介绍咗，请咗袁国勇医生咧，教大家咧。当你而家疫情嘅时候咧，可能食生果咧，大家都会好担心。到底啲水果嘅表面咧，会唔会都有啲病毒啊？又或者会唔会其实佢本身咧种植嘅时候咧，喺啲水果入边都打咗啲化学嘢啊？成、日都话咧，你摸咧啲生果好似觉得有啲立立地啊，即系鞋杂杂，你反而唔惊喎。如果滑捋捋咧，好似有浸油喺面咧、你就会觉得哇，好似真系要省干净佢喎咁。咁、但系唔通真系用百洁布或者海绵洗咩？系咪先？咁所以。所以咧，佢都現身說法咧，教咗大家到底點樣咧，先至可以咧，洗得個水果咧會乾淨，同埋大家咧就食得安心啲。咁、今朝早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你快啲講，因為我冇睇到啊。 系啊，首先咧，第一咧，大家都会好习惯做噶啦，就系、一定系摆落个水喉嗰度，用一啲清水去冲洗啦。 系啊， 记住就唔好浸佢啦，就揾嗰、那个即系、水喉一路开住嘅时候咧，就去洗啦。咁、你譬如一冲走咗啲污糟嘢咧，就唔会再浸翻喺同一盆水入边啊嘛。 嗯嗯嗯，系呢、這个我记得 系。第二样嘢咧，我系冇谂过可以咁做嘅。我嗰日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吓得唔得噶。佢、就系教咧话咧，加少少碱液咧去搓洗个水果嘅表面。嗱，记住系未批皮之前啊，唔好批咗皮之后加啲番碱去洗。咁但系佢都提醒大家嘅，第一嗰、那个碱液嘅分量要系好少啦。咁、第二咧就系咧话要彻底咁样冲翻干净佢，即系千祈唔好话成个泡泡咁样都照食啦，系绝对唔可以噶吓。呢、一个我系比较少听人讲会咁做嘅。咁、但系咧，阿教授都话啦。即使咧係即係用簡易搓手完，即係搓完個水果之後咧，其實咧都唔係完全百分百殺菌嘅喎。佢、話原來咧只能夠將嗰個水果嘅表面咧嘅95%左右嘅菌咧就係、可以去咗啦咁。咁、但係咧有咩方法咧係可以100%即係百分百去殺菌嘅咧？其實呢一個咧係好容易可以做到，但係咧我諗 用酒精搓手液啊！我哋除咗搓手之外，仲嚟搓生果，我估嘅啫呢個。 你千祈唔好咁做添啊！ 唔系估啊嘛，嗱搓完之后咧就再攞碱液洗翻干净佢，唔知得唔得咧？ 我而家幻想到咧，你讲完呢个方法之后咧，我都闻到阵酒精味，觉得如果你递埋嚟咧，我都真系唔敢食啊！我就会多谢你啦，白元浩唔使 啦。咁有咩办法咧？ 其實咧教授就教咧係用熱水，嗱嗰個熱水咧唔需要話太過熱嘅，佢就話其實大概攝氏65度左右，或者以上嘅水啦，即係你都冇所謂嘅，65 or 70啊都 OK 嘅。 係 咁嘅水，其實你浸大概係30分鐘啦。 嗯， 又或者如果你再熱啲嘅，即係譬如72度以上嘅咧，就浸15秒就得嘅喎，即係原來個水温爭12度係可以減少咁多時間。 哦，咁我直頭攞啲熱水攞落佢都得啦。如果咁樣即係滾水，不過就生果就應該唔好食。 你揾滾水攞落佢，咁但係佢嗱佢都講咗啊，大概係攝氏72度或以上嘅水就浸15秒左右。因為咧，我諗你如果咁熱嘅水咧，你會煮熟咗個生果。 係啊，係啊，都是 所以咧， 你食你嘅食你嘅時候變咗呢個你嘅糖水咁樣。 系啦，即系煲到淋咗，但其实就唔好咁夸张，即系所以佢都俾咗两个水温大家选择嘅，即系65度嘅话咧就浸30分钟，72度咧就浸15秒就得噶啦，因为72度以上嘅水应该就真系可以煲熟佢啊，就会整淋佢啊。咁原来浸完之后咧就可以确保你100%杀咗个水果嘅病毒啦，佢个表面咋，唔系里边啊。 系系，咁但系都好噶啦，系咪先？咁呢啲方法大家。參考一下，好像我咁樣，我聽完之後覺得，咦，有啲真係可以試一下喎。因為 我平時都係諗住，如果要用嗰啲叫做簡易咧，去到洗咧，我都會買翻啲專係俾蔬菜洗蔬菜用嗰啲洗劑咧，去到幫手洗嘅。但原來即係佢都話用普通嗰啲，不過劑量就好少，咁就可以清除到個表面。咁當然未批皮咧，呢、這個真係要講翻啦。呢啲方法大家 記住唔好批咗皮先。 係啦，啊，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好啦，唔該曬 Barbie， 我哋轉頭見啦嚇，唔該曬。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职场 KOL 入边啦，咁我哋今日朝头早嘅职场求生术啦，继续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阿 Vince 上到嚟喺电话入边出现。早晨 ，Vince。 早晨。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即系讲下啊，到底啊，如果咁多位嘅听众去见工嘅时间咧，咁有啲乜嘢地方我哋要注意咧？ 好嗱，其实咧第一印象就好紧要嘅，无论系见乜嘢行，嗱，首先先讲啦，专业行业就冇得讲噶啦，一定系行政套裝，即係著翻一個專業有嘅應該嘅形象。咁但係其實好多個工種，其實而家咧講緊好多成日 smart casual， 其實好多個工種已經個要求其實冇咁高嘅。咁我哋自己有時啲行業有時啦，會見可能啲係啲設計師啊，或者係一啲可能比較講緊潮流或者講緊一啲新興嘅嘢。咁其實咧呢啲嘅要求咧，又反而又唔會。睇 expect 或者預期見到你著行政套裝過嚟，其實真係好睇你嘅工種，睇你個行業。咁但係當然啦，一定唔好叫做即係隨隨便便、求求其其或者 casual wear 咁就上。其實呢一個就永遠我哋就只會著多，即係認真啲，咁係一定會好過你去求其嘅。咁但係當然啦，呢一個咧，我係會建議你見工前咧，通常會經 agent 啦，或者會有即係對方嘅嘅人士多嘛。咁通常咧，我都會建議如果要見工嘅話咧，都會問一問嗰個嘅要求，咁你就比較穩陣啲嘅。 哦，即係有得問嘅， 有得問。咁通常都會約見工，都會有個時間，都會問一問個約時間地點啊。通常會問一下有咩啲咩準備啊，又或者使唔使帶定啲咩文件啊。咁其實問一問咧，對方唔會，千祈唔好覺得問問題會有，即係會驚去問問題。其實呢啲做事前嘅準備功夫咧，其實都係個細節位，俾對方見到你究竟有幾有心去準備嘅。 哦，都係，好過你咩都唔問啦，上嚟嘅時候又烏哩馬茶啊，咁樣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嗱，咁啊，真係見工嘅時候啦，咁啊，有冇啲乜嘢介紹自己係最老土噶？但係最容易都睇得到咧，啊，呢一個人連介紹自己都介紹得好好喎，咁啊，真係叫請硬啦。有冇啲乜嘢秘訣喺呢個介紹自己方面，醒下啲聽眾咧？ 咁首先啦，千祈唔好將你嗱，即係可能就算你過往業績或者表現，你做咗幾多年都好。你真係唔好講曬，有時我哋有見過人咧上嚟講多成15-20分鐘都講自己啊，咁其實對方係真係聽得好悶嘅。首先第一樣嘢咧，要睇一睇翻即係我哋成日話見工，你睇無論係agent 介紹或者自己睇嗰個廣告咧，入邊一定有講個工作內容嗰個要求嘅。咁望一望先，究竟對方要請啲乜嘢人，入邊佢哋睇嘅或者係希望有啲乜嘢嘅特質或者經驗，你就針對翻嗰一啲嘅要求咧，去將自己過往嘅經驗或者你識嘅一啲嘅能力，去講翻出嚟，咁啊針對翻重點去講，其 實你而家介紹自我嘅一個即係介紹自己個過程係叫做 sell 自己嘛。咁你譬如你買一件貨品，你去 sell 同 friend 或者同個客去介紹，你都會針對對方嘅需要去做翻介紹，你唔會將自己成份嘅履歷表或者 CV 由頭到尾講一次， 哦、即 其實冇意義 嘅，唔使講 CV 嘅。 唔好讲晒，跟重点去 sell 自己就得噶啦。 系，嗰个重点咧，如果要揾嘅时候咧，系咪就话譬如要准备 in 一间有关服装嘅公司嘅零售批发嘅，我就真系做晒功课，然后就讲翻俾佢听啊，我了解咗公司嘅边一种嘅服装啊，原来我以前咧曾经有做过边一类型嘅服装，可以点样去到配合咧，就系例如佢哋嘅 sales 啊，佢哋卖啊，或者点样去到咧促进嗰个宣传策略方面，系咪咁样去到会系更加好介绍自己咧？ 系啦。讲翻你究竟以前点样帮公司，即系你过往嘅业绩啊，你为以往嘅公司带来咗啲乜嘢嘅收入，或者带来啲乜嘢即系贡献？其实呢个好紧要，因为其实佢哋请你正正都系睇中你某一啲过往嗱，甚嗰、那个即系就你嗰个嘅履历表或者 CV， 系睇到你某一啲嘅工作履历，请你上嚟就正正系想睇下究竟你为我哋可以带来，即系为我哋而家呢间公司带来有啲乜嘢嘅贡献或者啲嘅业绩。其实你要针对重点去 sell 自己 嗱，咁成日都话啦，崩口人啊，记即系崩口啲说话啦。但系有冇啲乜嘢嘅说话，真系唔好讲咁多，即系讲得多咧，即系越嚟越讲就越衰。 通常咧每一份即系每次见工咧，对方即系公司咧都会去问究竟你点解走啊？过往点解你而家又嚟见呢份工啊？咁虽然咧大家都系打工仔，我见你我都系打工仔，我一定知道你一定系有啲原因都令佢离职嘅。咁但系咧，无论之前份工有几辛苦，或者之前个老板有几衰，我哋喺见工嘅时候咧都唔会讲得好明嘅，即系真系唔会讲啲，尽量都唔会用啲比较 激烈嘅 负面嘅字，系啦负面。面嘅字眼去讲，或者我以前好多 OT， 我做好耐，先收得工，或者我以前个老板有几睇得我好紧，明嘅，但系唔好讲出嚟。我哋要包装下你的字眼，譬如做嘢好长，其实份工都好多嘢做，其实间公司即系边一份工唔辛苦啊？咁通常都会尽量去包装，我都会建议嘅，咁就会话其实以往可能公司咁啱，当时我嗰个生活嘅情况或者环境，唔系咁容许我可以去加班，或者当时有啲嘅困难，咁要真係要自己去諗一个方法点样去包装，但係呢我哋就盡量都唔会好直接去讲一啲有几辛苦，或者老板有几要求唔合理，因为其实呢啲字眼你讲緊呢啲嘅形容词呢其实可圈可点嘅、对方呢都会有时即係嗰一下我哋到时都会諗将来你会都咁諗我哋呢，咁其实呢、這、一个或者然后你咁諗我哋之后下一份工你都去见工，会唔会真係同人哋公司咁讲我哋呢，我哋係会考虑呢一样嘢㗎。 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即系记住 interview 嘅重点。今日朝头早咧，唔该晒嚟自人力资源 业务 伙伴策划师嘅 Vince， 唔该晒你，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晨光 Coffee Time。 唔该晒 Vince， 咁啊出边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啊吓。Coffee Time 同大家望一望，呢个同早餐都好有关系。嗱，为咗减少面包嘅盐含量，原来食物安全中心咧，咁啊上年同七间本地嘅面包生产商合作，咁啊为预先包装嘅一啲叫做白方包啦，以及咧就系麦包，即系麦方包，制定一个叫自愿减钠目标。咁佢哋嘅調查發現啦，相關嘅麵包嘅平均鈉含量咧就按年減少3%，咁啊個別減幅咧更加去到咧就7%。嗱，香港人咧都好中意朝頭早嘅時間咧就食麵包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喺朝頭早如果大家揀麵包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一啲可以減鹽嘅？咁大家盡量咧揾翻呢一類型嘅產品啦，咁啊對自己嘅身體咧就會好啲啦。咁始終咧健康咧就自己嘅，咁千祈咧就要錫住自己嘅身體。系啊，6:57啊，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已睡。

好啦，朝早7:08嘅时间，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听下出边有冇塞车啊，梗系揾 Didi 帮下手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啊，先交俾你啦。 暂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嘅，咁另外咧都系有啲紧急维修咧，提一提你啦。喺大白田街嘅葵涌啊，对出嘅石梨二村啦，去翻青山公路方向咧，就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包括九巴35号 X 啦，同埋935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咧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啦，沙田围路去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第二三线封闭啊。咁啊，经过咧就要小心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都系正常嘅，小白。 朝头早又有封路，有改道，巴士又。会要改一改咁样，都要留意住喎。 系啊，琴日听到你讲啱啊，咁啊搭呢两条线巴士啦，九巴35号 X 啦，同埋935咧就要留意啦。点样改道法咧？咁样 咁啊，驾驶人士又留意埋呢个交通嘅路面情况啦， 系 咪？咁啊，最紧要呢啲啦。咁啊，唔知道 Didi 咧有冇发现咧？啊，其实咧，我哋有好多嘅停车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改变啊。例如喺尖沙咀以前可能喺度附近都有个停车场又改建咗啦，系咪？咁啊，油麻地个停车场咧，又好似之前又传过又话啊，好似又要啲改建。跟住而家又系咪有啲局部封闭嘅咧？已经 系啊，就系事实嚟嘅。咁啊，点解咧？就因为配合路政署咧要进行中九龙嘅干线建造工程咧，好多人都知啦。咁其实第一阶段咧就已经实施咗啦。 系 喺停车场嘅第六层同埋第八层已经系停止咗使用噶啦。 哦， 咁啊，咁第一阶段实施咗，好啦，咁啊逐步嚟啦。 系咯。 咁而家第二阶段咧，其实喺12月1号就开始咗啦。咁啊，实施第二个阶段咧，就系停车场嘅第五层咧就停止使用咯。 系。 咁即系话而家。第五层啦，第六层、第七、第八都冇咗啦，咁、 哦、 剩翻几多啊？小白计数， 梗系一二三四啦。 叻仔， 咁都答错啊！真系夹我扯走啦。 我同你打开个玩笑啫，冇错啦，就系剩翻停车场嘅第一至到第四层咧，就会继续开放嘅。咁、私家车啦、停车位啦、同埋电单车咧嘅数目咧，分别剩翻几多个？你应该答唔到，因为我哋 search 唔到啦。呢个真系 正常答唔到，你答到吓亲我啦。 系咩？100个。 唔係，而家剩翻咧350同埋34个。 哦，都剩300几个。 係啦，咁啊剩翻4层嘅啫。咁但係咧，依4层幾時開始咧就冇得再用啊？就係1月1号啊，即係出年嘅1月1号。 咦，即係用 全面封閉。 用到今年嘅啫，即係2021年開始咧，就呢個停車場就真係拜拜啦，唔准駕駛人士使用啦。 係啦，即係1至8层都冇曬啦，就係1月1号開始嘅。咁啊冇辦法啦，其實香港咧個停車位真係好少喎。 係啊，你 成日都違例泊車，好驚 啊！真係講啱咗個重點啊！即係違例泊車，大家一定係錯噶啦，係唔想嘅。咁但係喺叫做俾一個叫做行車證，俾賦予一個駕駛人士，佢可以控制一架車嘅時候喺路上面行走啦，都要諗下，我俾咗行車證你，俾一架車，俾多一架車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呢架車？有個安穩的地方俾佢擺擺咧，係咪？ 其實去人都不想違例泊車，但係足夠的停車場啫，咁啱唔啱？首先你要先諗下點樣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即係比較困難。但係咧就咁，阿小白講埋啦，除咗停車場之外咧，裏邊咧有個油麻地嘅公共圖書館嘅，有冇去過？ 呢、這個我真係冇去過。 佢拆咗停車場， 我去親我都係泊車嘅，因為 咁我都未去過，我都係 search 資料嘅啫。咁啊，除咗停車場拆咧，因為佢呢個圖書館咧喺埋停車場入邊嘅，所以佢都會拆埋噶。 哦，係喎、 啊，係啊，所以要睇書嘅朋友留意咧。不過好好嘅，政府真係好好啦，搬咗去隔離嘅啫，喺對面。咁、新嘅停車、新嘅公共圖書館咧，就暫定12月底咧會暫停啊，暫定嘅啫。咁有冇資料更新咧？遲啲先知。咁樣咧就會咧搬咗去對面街上海街251號，好近嘅啫。 係 嚇，咁、所以都係唔係太大影響。不過大家得個知字咯。 哦，係啦、如果要借書還書嘅朋友就唔使驚。如果去到圖書館都應該有啲guideline咧、指引咧俾大家望到㗎啦嚇。 冇錯。 哎呀，好啊好啊，今日朝頭早好。豐富嘅資料啊，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咁啊，天氣方面問下澳線，早晨好，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 係今日咧出邊啊，天氣情況都幾好喎、啊。咁、不過咧，氣温方面咧就暖咗。叫做凍咗一啲啦。 哦，係。 琴日咧就相對凍啲喎，咁樣啊，唔係琴日相對暖啲， 琴日相對暖啲， 今日相對凍啲， 竟然有啲咁嘅事啊！ 系啊，即系冻到个人咧，懵下懵下，因为点解咧？个脑咧又喺度想讲温度啦， 跟住咧，隻眼睛咧又望到啲能見度嘅嘢，因為望去香港島嗰邊咧，哇，灰蒙蒙一片，完全咧乜都睇唔到，估唔到今日能見度咧都相當低下。 我發覺咧個能見度一去到我哋即係其實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有顏色噶嘛，有綠色啊、黃色啊呢啲，一去到黃色嘅時候咧，通常都係能見度都開始一般噶啦。 系啊，依家你睇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系黄色嘅，系咪？ 系啊，有三至到四，绿色去紧黄色而家。 系咁，真系麻麻地啊吓。咁但系咧，望去天空咧，咁就阳光都有少少咁多啦。因为今日都叫做多云少少嘅，咁啊气温上又冻翻啲，唔知道大家有冇有机会赖床咧？咁啊唔好赖床啊，咁啊俾个原因自己咧。早啲起身啊！特別咧係翻工嘅朋友仔啦，咁啊要掌控到時間咧，就唯有早翻少少啦。雖然咧依家過隧道咧都相對咧路暢通一啲啊，不過呢個世界就係咁噶啦。啊，有辣有唔辣。當路暢通嘅時候咧，你又會選擇想遲到五分鐘出門口。其實咧就根本抵充咗你早，即係可能嗰、那個叫做唔塞車，但係咧你自己個心入邊咧又想。偷下雞啊，遲下五分鐘、十分鐘，最後咧都係咧喺條死線嗰度啊，或者咧喺翻工臨翻工準時嗰條線嗰度咧，不斷遊走住咁樣咯。咁所以即希望大家都叫做可以唔遲到啦，準時翻到公司啦，食埋早餐啊更好啦。 啱啊，賴床就唔好啊。 系啊，反而咧，头先咧 ，Didi 咧就讲紧话，喂，图书馆个情况咧，我近排咧都因为做嘢咧去咗一次图书馆啦，咁我喺度谂啦，喂，咁近排疫情严重啦，系咪啲图书馆睇书嘅人都会少啲啊？因为你都知道，哇，嗰啲书唔知边个掂过喎，咁样咁都惊惊地啊嘛。 我见每一次咧图书馆还书嘅时候，佢哋都会有啲紫外灯点都照下嘅。 系哦，哇，嗱，小白你都真系即系观察入微啊， 系咯， 我都系想。讲呢一样嘢啊，就系咧，我原来还书嘅时候咧，都会有嗰啲紫外光啊，去消毒啦，同埋咧，其实尽可能咧，图书馆都有啲清洁嘅员工咧，帮你抹下啲书皮啊，抹下啲书边。不过咧，你话好能够抹得到又好难，因为你始终譬如嗰啲酒精啊，或者嗰啲酒精搓手液啊，或者酒精液体啦、啊，咁样掂到啲书咧，啲书又会黄又会霉噶嘛。 系咯，我都明 白。咁所以呢一样嘢都系。比较难搞少少，但都见到有关方面都有尽力啊，好勤去清洁咯。不过，唉，都系嗰句啦，即系日日都噏住啦，希望快啲疫情退去。 咁系啦，咁系啦， 过正常嘅生活啊。 系啊，如果唔系，迟啲屋企咧大门嗰度都要装紫外灯啊，翻屋企之前照一照自己噶啦。如果唔系， 系啊，如果唔系有机会去你屋企都系，即系搓一搓手先啊，跟住即系消毒先，喷一喷个身先咁样， 啱啊。 第一二次做啊，覺得好有趣啫，好新奇啊！你做得多咗，覺得煩嘅啦。 係啊，都做咗成年啦，大家。係，好啦，唔該曬，好啦，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以及乾燥。早上天氣清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啊22度啦，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咁啊，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以及有幾陣驟雨噶。而家18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66%嘅。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崔杰彤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探讨下身心灵啊、情绪健康嘅问题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啦，今朝早咧，我又有一个 case 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周博士有冇啲咩意见可以俾到佢嘅，同控制狂嘅家长有关嘅。咁我识得有个朋友咧，佢由细到大咧，屋企人都俾好好嘅即系生活条件佢啦，佢爹哋妈咪咧都系即系中产嚟噶啦。咁但系咧家教就好严，佢咧就好多。事咧都听佢妈妈话啦，咁去到佢大个嘅时候咧，其实佢一路都系一个乖乖仔嚟嘅，但系慢慢咧佢去到拍拖，然 然后结婚啦。咁点不知咧，佢拣咗个伴侣咧，亦都系其实同佢妈妈性格有啲似，系一个女强人嚟嘅，有好多自己嘅主见啦。咁呢两个女人咧咁强势，亦都好控制佢嘅时候咧，就令到呢一个嘅夹心咧好辛苦嘅生活，甚至咧有一个情绪嘅崩溃。咁到底啊，周博士，你对于一个控制狂嘅屋企，即系生活喺一个控制狂嘅屋企嘅人，佢应该系点样去自处，或者点样去到反映佢嘅感受？佢如果譬如喺呢个 case 里面啦，佢直头两边嘅屋企都系有呢一种压力嘅时候，佢又可以点样呢？ 是啊 ,Kitty,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也比较复杂的。我试下简单讲，有几个原则。第一就是唯独我们处理跟父母的关系，唯独我们能够在父母面前做一个有力量的成年人，攞回譬如这个例子是一个男性，攞回一个男性的力量，我们先有可能在我们伴侣身上做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幸福的关系。否则呢，我们将我们跟父母那种沟通的模式，我们内在的恐惧，我们的种种的情意结就会投射在段婚姻里面。譬如我就这么听这个例子就相当典型的。当个男子自幼是习惯了一个强势的女人，他在一个强势女人里面呢，一方面即是强势的妈妈啦，一方面他会觉得很窒息的，他很可能会很投诉他妈妈的，同时呢很可能他很享受的，他很需要被需要啦，他能够不需要再为自己生命负责任啦，他可以享受受害者的甜头啦，不关我事的，是阿妈搞成我这样的，我都不想的，即是他犯任何错，当他被人指责或者被他的良知指责，他可以即刻有另一种声音，最细都是阿妈啦，是阿妈逼成我咁嘅咋，我唔想㗎，即係他好容易俾藉口俾自己去逃避。所以呢个已经变成咗佢惯性模式，甚至变成佢嘅 identity, 佢自我身份自我价值认同。因此当佢遇到一啲女性嘅时候呢，佢好自然搵返一个同佢阿妈複製一樣的女人，她覺得有安全感，因為這是她習慣了的模式，雖然她心底是不舒服的，但是她很害怕要有一個新的模式。如果一個女子是小女醫人，很 looking forward, 即很期待她是一家之主，一個強勢的男人呢，她會很害怕的，那我就要負責任，那我就會犯錯咯。所以她不自覺地就會在個女強人面前呢，就會呈現一個很弱勢的自己出來。而對這個女強人呢，也對號入座，這個女強人可能成長的時候又面對一個很強勢的爸爸，很強勢的男人，她又覺得很反感，她為了跟爸爸抗爭，於是她成為一個很強勢的女人，所以她見到一些強勢的男人，她可能很批判，衰男人，臭男人，我不需要你哋，我自己搞掂。所以佢好容易又会吸引咗啲好柔弱、好脆弱嘅男子去到呢个女强人身上啦。咁所以咧就好似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咁样。咁但系其实系一个好扭曲嘅关系嘅，因为大家都唔系活紧一个即系好自尊、自重、自爱，同埋大家系一种即系互相依赖、互相索取，一种我哋叫互累症啊 ，codependency, 就系累斗累，即系困兽斗嘅。其实大家都好辛苦嘅，即系大家会不断攻击对方。即其实人都癫啊！呢种关 系系啊，但系问题又冇解决到。不过头先周博士你讲到啦，好可能咧都系同原生家庭嗰个环境有关啦。即系呢啲咧，日积月累嘅，可能你即系习惯咗嗰个模式，已经话廿几三十年啦。咁啊，突然之间你先意识到有问题或者有拗撬嘅时候，点样去到可以将呢个情况改变翻少少咧？ 系啊 ，Kitty， 我谂第一样咧最基本嘅原则就系要做一个决定。我需要亦都值得为我生命所有的成果完全负责任。因为我所有成果都是我有份去创造出来的嘛，是吧？这个男子今年已经结婚，他不会是小朋友啦，他至少都30岁40岁啦，是吧？即是基于什么我持续容许这件事发生，而我持续容许这个妈妈或者我老婆是这样操控我，而我不懂得去发声，不懂得去有健康界线，不懂得去表达自己的需要。所以生命的出路，第一最重要就是坚持不做受害者，坚持不将自己的问题投射出去变成攻击。所以我想第一样就是这个男子必须要给自己静下来，问一问自己，基于什么我搞成这样呢？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仲好像个小朋友这样在这说，最衰都是你啊老婆，你这样就是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和一个父母溝通的模式，甚至可能他都叫他老婆做阿媽的。阿媽你怎麼，因為他真的跺腳他阿媽嘛。所以我為自己負責任，這個不是冷漠，而是我承擔 我自己的责任，然后心平气和跟太太讲出我的底线，跟她讲由今天开始我的物啦，我的底裤啦，我自己买翻啦，我今年已经50岁人啦，你不需要再跟我做，即我想即系 take 翻，即系承担翻自己嘅责任，我谂呢个系好基本嘅第一步咯。因为如果我继续系一种柔弱嘅男性，咁呢个老婆又佢又觉得冇咗我你会死嘅，佢更加要肯定佢一个太太嘅位置，或者连阿妈继续要肯定佢嘅 motherhood， 佢嘅母亲嘅位置，佢咪继续去踩入我嘅世界。 冇错。 咁其实令到老婆同奶奶焗住个嗌交，大家两个喺度争仔，即系其实好无谓嘅成件事，所有婆媳嘅问题，其中一个关键咧，就是个男人唔识处理啊，永远喺阿妈面前就话唔系咁噶，老婆其实点点点噶，即系令到两个女人有好多 rivalry， 好多妒忌啊，嗰个其实完全不必要噶。所以只要喺双方呢个男子能喺即系妈妈或者老婆面前都好简单嘅啫，妈妈我永远都爱你，我好感激你。关于个老婆嘅事咧，你交俾我啦，我会识得同佢处理噶啦。对住老婆讲同样嘅说话，老婆妈妈嘅部分咧，佢有佢嘅问题，同时交俾我得噶啦，我会识处理噶啦。为翻自己生命嘅成果负责任，呢个系生命嘅出路。 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自己主宰嗰幅靓嘅图画吓。咁今朝早咧，多谢晒周华山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多谢你。 系因嘅着地啊！咁啊，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以及干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啊，相对湿度18%嘅，咁啊，唔系，而家室外气温系18啊，相对湿度69%啊。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啊！当睇嘅嘢同你讲嘅嘢有出入嘅时候，即系代表我个脑行得快过嘴。 我以为你个脑系劏开咗一半咧，然之后将个湿度温度诶两格左右调转佢先。 哦、啊，真系、啊！ 我即刻幻想紧，如果湿度系18嘅时候，个人系咪干到已经甩紧皮？ 干到啦，甩晒皮添啊！吓死我自己啊！诶、哎， 冇事嘅， 好彩自己都有谂啊！诶、哎，搽翻啲 cream， 如果18嘅话，搽 cream 都冇用喎、啊。啊，原来讲错。 冇事嘅，嗱，讲翻啲小白擅长嘅嘢啦。 咩啊？ 我知道你咧都 擅长嘅啫。 呢排啊嘛，呢排转咗型，喂，可以试下。尝试下除咗钻研呢个日本料理之外，你、啊、可以钻研下福建料理。 哦，都得、啊。 我都唔知道福建料理真系食咩。 新加坡咧就有啲叫做福建炒面嘅，咁但系我相信福建就冇福建炒面。 我就系知道香港成日都有啲餐厅会有福建炒饭咯。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咁嘅嘢咯，系啊。咁佢哋就有啲海鲜啊捞埋落去嗰、那个面嗰度，跟住啲芡啊咁样，其实都。都是好吃的。 福建是不是喜欢吃章鱼，即是八爪鱼和沙虫的？ 我本身我不是，我直观是福建啦。我讲的都是南洋福建。 但你就没什么回去福建。 但内地的福建我就没去过。 所以我都答唔到你。 OK， 咁啊，讲翻日本料理啦。知道小白咧都即系对于呢个日本料理都有少少嘅爱好啦。咁啊，见开报章嘅时候咧，都见到经常都会有人提嘅问题噶啦，就系成日都讲话食鱼生咧个含菌量会超标啊。 咁、三文鱼啊嗰啲啊嘛。 系啦，嗱，大家嘅印象都系觉得系三文鱼啦。 系、 因为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食吞拿鱼嘅，所以咧当大家 系 咪啊？ 系啊， 个口感好唔一样。 哦，拖罗啊嘛。 系啊，我都系中意食拖罗多啲。咁所以咧，即系当我见到三文鱼话有啲咩含菌量超标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心态上系冇乜影响嘅。 系， 即系我唔会觉得我冇得食日本料理，我系冇呢个心态嘅。 不过香港人成日都有个迷思，咁日本人真系唔食三文鱼生啦咁样。其实佢哋都食嘅，佢哋都食嘅，又冇讲到咁系啦。 嗱，我自己觉得咧，任何嘢咧，如果系摄取少量咧，同埋饮食均衡嘅话咧，其实冇问题。 冇错， 因为讲真，任何嘢咧都系有污染，所有嘢都系有毒素噶啦。 系，冇错。 所以就冇嘢嘅。咁但系咧，今朝早见到报章咧，都值得留意嘅就系咧，其实咧都做咗一啲嘅调查咧，就系讲紧一啲鱼生类啊。如果系真系长期服用或者系服食过量嘅话咧，就会有啲后遗症。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就讲正咗我哋中意食嘅拖罗啦。 哦，做咩？ 吞拿鱼到底有乜嘢呢？有一种物质叫做虹， 虹 个虹字好得意啊！上面系一个工字，打工个工，下低系个水字， 虹 系啦，其实即系水银咁嘅意思。 哇， 系啦，佢就系话咧，喺吞拿鱼啊，鲨鱼其实咧都好多时会黐住咗喺佢哋嘅身上面嘅。咁、但系鲨鱼就唔关我哋事啦吓。咁、原来咧食咗过量嘅话咧，就会引致呢一个神经系统中毒啦。嗱，有啲症状嘅，嗱，譬如话觉得视力模糊啦，甚至乎动作唔协调，即系都有影响啲。中枢神经嘅，同埋如果长期服食过量嘅话咧，可能会引致咧失明添噶。 哎呀，咁要小心啲啦。 系啦，所以咧呢、這个故事都系教训你，唔好中意食嗰样嘢咧就过量咁去食。 嗱， 因为少吃多滋味系冇问题噶。系啦，但你就唔好 就坏肚皮。 系啦，你唔好餐餐净系食住同一样嘢，咁啊营养唔均衡啊，食乜都大件事啦。 哦，咁啊鱼生啊，大家都着量啦，系咪咁啊？冬天其实就可以食多啲热嘢会好啲嘅。好啦，时间好快脆，你会去到早上嘅七点半钟啦吓，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制裁14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指他们有份导致4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被制裁的14人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会被禁止前往美国，14人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美国人和企业亦会被禁止和他们交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北京不断攻击香港的民主进程，令立法会沦为没有实质反对声音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行动削弱港人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去选择民选代表的能力，亦都再次表明北京完全无视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作出的国际承诺。蓬佩奥强调，华府将会继续同盟友以及伙伴合作，让北京要为破坏香港的自治负责，并再次敦促北京遵守国际承诺，倾听很多国家的谴责声音。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至今仍未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接触。谭德赛说，美国正处于过渡时期，拜登仍未组成完整的团队，因此不可能有正式或有组织的讨论。谭德赛又说，世卫希望尽快到中国展开实地工作，研究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另外有世卫官员说，不预期有国家会强制所有民众接种疫苗，但某些国家或某些情况之下，可能根据情况要求或强烈建议接种，医护人员是其中之一。又说即使已经研发出疫苗，亦都必须继续研究工作，指很多疫苗都随着时间而改良。葵盛西村第八座五楼再有三人确诊新型肺炎，同层至今先后出现15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五楼出现群组爆发，全层住户要入住检疫中心。午夜过后，五楼居民陆续带同行李到地下大堂集合，分批登上政府专车。而 現場消息話大約40多户要入住檢疫中心，估計涉及超過120人。有住喺20楼唔需要撤離嘅居民話唔太擔心，亦都冇打算搬走，因為各區都有人感染，搬到另一處暫住都冇意思。佢又話最擔心係撳 lift 掣嘅時候受到感染，日後會用鎖匙嚟撳掣，以及用酒精搓手液。好鄰社北區教會表示，教會嘅匯豐銀行户口無故被凍結，傳到人陳海興同太太嘅户口亦都被凍結，質疑事件係報復教會嘅義工團體守護孩子行動。好鄰社北區教會喺社交網頁向匯豐銀行副主席兼匯控亞太區行政總裁黃東勝發公開信同聲明，批評凍結户口嘅做法係政治報復，又話過去一年守護孩子行動喺示威現場作人道支援，但喺政權眼裏係反抗嘅代表。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同乾燥，朝早天氣清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多雲同有幾陣雨。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只系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一段开始系车多，其余隧道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葵涌嘅大白田街咧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5X 啦，同埋935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亦都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搭巴士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沙田圍路就有爆水管，沙田圍路去馬鞍山方向跟住牛皮沙街第二三線是封閉，經過留意啦。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黃竹坑道葛亮紅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港台电视30日历史23事之楚汗。 刘邦在彭城之战惨败后逃亡到荥阳，虽然荥阳一条鸿沟将刘邦同项羽分隔开，但两人自此展开一场两年多的拉锯战。被范增离弃的项羽是不是已经大势已去？刘邦又会使出什么妙计力挽狂澜呢？ 历史二三时，楚汗第三集，楚河汉界，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阿摄，你想不想有小朋友啊？ 梗系想啦，你一睇我个样啊，就系慈父之相啊！ 阿慈父啊，咁如果一个瞓得好冧嘅 B B， 佢自己喺屋企，咁你又觉得 safe 唔 safety 啊？ 佢都瞓得咁冧咯，梗系 safety 啦！ 哼，睇嚟我要介绍一个好重要嘅人俾你认识啦。 唔通系我未来嘅老婆？ 佢系前儿童深切治疗部专科护士 Vivian 啊，会讲解熟睡婴幼儿喺屋企嘅潜在危机啊！ 哇！我都好想认识下佢喎。 咁你就要听住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嘅《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7:37，早晨总告，早晨晨光的听众， 早晨啊崔杰彤，我先讲一样嘢先， 好啊， 即系譬如一个老师咧上堂咧，咁、如果见到啲同学们喺度玩，咁你通常会点样嘅？ 留心啲啊， 留心啲啦，即系我希望咧大家同事们咧唔好喺度玩电话啦。啊、听唔听到啊？ 听唔到、啊， 即系唔喺度谂住换咗个新嘅电话翻嚟喺度玩啦、啊！啊，真系熄咗机啊！ 你而家当小息啦，小息嘅时候俾佢轻松下啦。 唔好喺度玩电话啊！叫你哋专心上课啊！ 老师唔抵得啊！见到你有新电话， 唔好谂住咩前后 mon 系好劲咁样啊！话你听， 几镜头咁样， 几个喺度啊？点解以为我睇唔到啊？ 佢哋而家好专心啦，咁我哋可以讲书啦。我想分享一个， 我仲未讲完啊！ 吓，点解？ 玩 佢哋已经停咗咯、 玩电话都有唔同嘅，即系譬如话你新嘅电话，你咪攞出嚟玩咯。 吓、啊， 点解我唔见你玩电话咧？崔启彤， 咁我电话旧啊嘛，所以我咪谂住讲嘢算咯。其实我都不知几葡萄，你睇住嚟啊！ 始终有一日， 我都有一日系会玩电话噶，喺你面前。今日咧，我想同阿钟哥咧讲个古仔。咁呢个古仔嘅地点咧，当然有人事地啦。地点咧就发生喺边咧？喺呢个屯门嘅大兴村兴耀楼对开嘅一个屋苑停车场嘅闸口嗰度。有冇去过呢个地方咧，钟哥？ 我真系唔记得啦，可能有去过都唔定。 我都近你嘅系嘛？屯门我就好少去啦，真系。 唔系咁我始终有翻咁上下年纪，其实好多地方香港 都留下好多脚毛啦，咁样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兴耀村对开有一个嘅停车场闸口咧，发生咩事咧？喺网上面咧就流传咗一条片啊，就有两个人咧就好似周星驰咁样喺度打斗，即系使出咗周星驰嘅一啲招式啊，啲网民形容。 等阵先，如果你话佢打到好似李小龙咁样，我明啊，或者打到好似成龙啊，或者宇宙最强甄子丹、叶问咁，我明啊。 唔系嗰只， 但系点样打到周星驰式呢？ 就 系 有呢个霹雳追魂索啊、纳尔逊色锁啊，仲有夺命铰剪嘅呢啲， 我知道 都可以咧喺唔同嘅时段嗰度咧可以见得到嘅，系啦，仲系凝住咗好多秒添。 系好， 咁好明显咧。其实佢哋就即系嗱，其实我哋真系唔鼓励打交嘅。咁而佢哋打起上嚟咧，亦都比较滑稽啲啦。咁但系做咩事好地地要动手动脚咧？咁大家都即系估到啦，喺呢个停车场闸口，梗系同呢个揸车或者行路有关啦。咁就咧系发生咩事？嗰、那个男司机咧就准备咧就驶出个闸口。咁 男司机谂住驶架车离开闸口。 离开闸口。咁你知道咧，驶出闸口即系出出入入闸口呢啲位置咧，多数都系一个比较慢嘅车速嘅，因为可能你都要等前面架车过咗，咁慢慢可能你要收油，我唔知你使唔使嘟卡定系点样样啦。咁咧就慢，咁但系慢得嚟咧，佢又唔系停、哦。即系你会慢慢留下留下咁样样，佢 慢流啊， 慢流啦，冇错。咁而呢一个位置咁啱咧，打横系有一条行人路嘅，系啦，即系可以打横咁样俾啲行人经过嘅。咁就喺呢个时候咧，嗰架车慢流，但系咧个行人就以为佢停咗车，咁佢就过啦。咁过下咧，就 feel 到有架车咧继续向住自己嘅方向碌紧过嚟。咁然之后咧，呢个路人咧就忍唔住啦，就开口话：喂！你架车啊，做咩啊？呢条行人路嚟噶，唔够位你就停车啦。 咁佢冇讲经典嗰句台词喎、 啊。咩台词啊？ 揸车大晒、啊，即系嗰句咧。 咁佢又冇、啊，但系嗱，尽量喺呢个古仔里面咧，我已经省略咗唔能够出街嘅字眼噶啦。 呢个先系重点、啊，好认真地。 梗系啦， 因为 我唔想一翻工就即刻你走啦。 公司好多谢你嘅付出。 系啊，多谢我付出。 唔系，但系如果根据啊单凭你净话讲嘅字眼咧。应该唔足以引起一个嘅殴斗， 打斗系咪？唔够嬲， 唔够嬲。 系， 但如果你话唔出得街好多咁嘅字眼咧，嗱咁就唔同啦。 嗱，第一句咧，即系话呢度行人路嚟噶嘛，你唔够位就停车啦。之后系有一句粗口嘅，系啦。咁当然我省略咗，咁所以咧，你嘅推断都系啱嘅。可能系后面嗰句咧，先触怒到呢一个嘅男司机。咁司机就梗系。 回應翻佢啦，即刻即係唔舒適啦咁樣。咁然後咧，本身想離開嘅男同學，其實嗰段路真係好短嘅啫、 嗯嗯。 你講完嗰兩句嘢已經過咗對面岸㗎啦，係啦。咁點不知咧，佢又唔憤氣咯、 嗯， 因為人哋回翻佢一句嘛。 再回啦， 再佢直頭個頭都回埋啊，回埋個頭就再同佢講：你想點啊？呢度行人路嚟㗎，係咪啊？咁樣咁啊，即係再挑釁多一下啦。咁男司機咧就忍唔住啦，你知道啦，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好多時咧，唔知點解某啲人咧坐咗喺司機位咧特別燥嘅， 路怒症啊嘛。 係啦，咁呢個男司機咧就推開車門啦，就落車啦，就大嗌。 咁得閒啊佢？ 係，佢話有 cam 影住㗎，而家咁樣，咁當然又係有啲字啦。咁但係原來佢發現佢未拉手掣喎。嗱，係咪咧？ 唔好笑住。 好危險啊呢樣嘢，跟住咧就即刻翻返去車廂拉手掣啦。咁然之後所有事已經。即系 settle 咗啦嘛，佢就真系落车咧，同呢个路人去即系争拗啦。咁、然之后咧就计移动武啦，咁啊使出咗头先所讲嘅一啲周星驰嘅招式啦， 系 啦， 教剪脚啊， 系啊，仲会咧两个人喺度即系好似滚地沙咁 样，无敌风 火轮啊，系无敌风火轮都有出到嘅。咁但系咧呢件事咧其实系阻到后面嘅车， 因为佢嗰架车只系停咗喺嗰个出口， 系 啦，冇离开嗰个出口， 冇错，佢系塞住咗嘅喺个闸口。咁啊，成条片咧点解会即系摆咗上网咧？当然就系靠后面嗰架车嘅司机个车 cam 啦。 哦，我以为就系、是、刚才咧你讲到话嗰个司机讲话有个 cam 影住你噶，我以为系嗰个 cam， 但系都影唔到佢哋落咗车嘅即系情况，因为佢咧由车嘅侧边啦一路打围住个车后面。就打到去路嘅侧边咁样啦，咁后面嗰架车咧就影住晒全程啦。咁但系后面个司机咧系非常之冷静嘅，我觉得应该要俾个 like 佢。首先咧，佢就打咗去呢、這个地方嘅停车场嘅管理处嗰度，就同佢讲：喂，我而家喺呢个位置有人喺度打交，塞住咗条路，麻烦你派人嚟睇一睇啊！咁啊，听电话嗰位小姐咧亦都好紧张，吓有人打交唔系嘛？咁样咁啊，即刻就谂住派人嚟睇啦。咁然後咧，其實後面都唔止係塞住一架車噶啦，應該 一排啦， 因為後面咧已經聽到其他嘅 響安啊， 係冇響安，有啲男士喺度傾緊偈，即係你係咪報咗警啊？我打咗去管理處啊，咁樣樣，咁開始咧後面就有啲聲嗌出嚟啦。打完未啊？咁、就开始咧劝交啦。 但系佢打完未嘅意思系打完电话未啊？即系问过你打电话未啊？定还是问佢打完交未咧？ 系打完交未嘅，系、啦。咁啊，嗰一下咧，开始嗰两个即系喺局中嘅人咧，好似醒咗咁啊！明明咧俾嗰个情绪蒙蔽咗佢嘅意志咧，两个不停喺度碌啊，不停喺度教剪脚啊咁样啦、突然之间有一下问佢打完未啊？两个之间咧即刻停住咗，就企翻起身啦。就即刻本身碌喺地噶嘛，企翻起身啦，咁啊呆呆地啦，咁后面咧继续讲啦，嗰啲司机、即系等紧入停车场嗰啲啦，或者等紧出闸嗰啲啦，咁就同佢讲，唉，晨早流流唔好搞啲咁嘅嘢啦，都几廿岁人啦，咁样。其实呢一啲系比较你话都几好笑啦，你听到嘅时候，咁、当然梗系唔希望有呢啲咁唔和气嘅事情 发生。我首先咧，我唔系太喜欢你刚才笑啊， 点解啊？ 你刚才笑咧，系因为佢哋。晨早流流唔好做呢啲嘢啊！ 系啊， 定还是因为佢哋几廿岁人咧？定还是因为笑佢哋几廿岁人仲做呢啲嘢先？ 唔系，我笑就系、是、其实咁小事，你笑咗佢咪算咯？即系做乜事要即系动手动脚咧？ 嗰啲最老土啊嘛，初则口角， 继 而动 武 啊嘛， 系啊。咁啊，跟住后来咧，未等到管理员嚟咧，佢哋就散咗啦。 散咗啦。 好彩就系后面嘅人，我觉得系其他嘅途人都有帮手，即系头先讲啊，喂，晨早啦，唔好搞啲咁嘅嘢啦，都几廿岁人啦，唔好打啦，咁样好小事啫，咁样都有人劝交嘅。咁因为好多时就係、是、你其实后尾諗返转头真係好小事咋嘛，你咪俾佢过囉。 的确係嘅，咁你任何事都係好多事，你唔好话任何事，好多事都係由一件小事开始嘅。咁但係当下你唔会觉得嗰件係小事，你先至会将佢变成你自己心目中嘅大事㗎嘛。你一定觉得嘩，你话我仲要攞咁多器官出嚟讲我，或者同我屋企人讲埋，咁你跟住咪扯火囉。咁但係你諗下，其实嗰件事就係、是因为嗰架车你慢流，咁慢流又唔系一个问题啊， 系啊， 咁只要你停低就得啦，其实慢流都唔好啦，都系唔系几好噶啦，咁但系一个互相嘅误会，咁佢又冇掂到你，你又冇掂到佢嘅时候，其实唔应该开始噶嘛，咁但系当下你唔会谂到咁仔细，或者咁冷静噶嘛， 系啦，咁发现其实好多人咧喺当下嗰刻咧，真系控制唔到自己的情绪噶、或者佢已经谂唔到咁多嘢啦，总之有一下 trigger 到佢，系触动到佢嘅话咧，就已经着火啦。 咁但係好彩咧，就係側邊有人可以嗌得停啊。 嗯， 係啦。咁如果你話後面嗰啲旁觀者嘅咿牙鬆降嘅，或者即係繼續煽風點火嘅咁樣，咁可能個情況又會更加之壞嘅喎。 嗯， 係啊。所以後面嗰幾個嘅反應，其實我係覺得都好喎、啊，即係佢又唔係用啲好粗鄙嘅説話嚟到鬧佢哋，但係咧就叫到佢哋停咯。 嗯，但係你自己有冇試過呢啲咁樣嘅情況咧？ 我自己 touch wood 好彩就冇嘅。 正话咧喺嗰个你正话形容嗰个画面里边咧，有几个唔同嘅角度一个咧就 系 后边车厢 系 影住嗰个人啦。 吓 好啦，另外一个咧就当然系前面嗰两个当事人，即系有三个角度。再后边嗰啲我唔理啦。 系 如果你系后边车厢嘅人，你见到前面架车停咗喺度， 吓 再有人喺度打交， 嗯， 你第一样嘢做乜嘢？即 係 好似佢咁樣打電話去管理處。 如果喺管理處附近，可能就會打俾管理處。 嗯，因為點解唔譬如話直頭報警呢？ 因為 我打去管理處先，即係等於不如我打翻屋企先啦咁樣。 唔係因為管理處應該係最快啊嘛，嗯、即係可能已經其實喺附近啊嗰啲管理員咁樣好快就可以落到嚟處理呢件事嘛。咁、嗯、你報咗警，你又不能夠行開嘅，即係你都要等警察嚟啦。咁、嗯、都要需時都一段時間。咁可能其實佢哋已經搞掂，即係揸埋架車走咗噶啦。 或者最簡單地，點解唔即時響安呢？ 哇！我覺得響安唔得喎， 點解咧？ 即係頂籠，你好似頭先嗰條片，即係又嗌出嚟，你哋打完未啊？唔、 嗯、 好打啦咁樣。嗯、你響安咧，我覺得係一個唔耐煩嘅。咁、嗯、當然你真係唔耐煩啦，但係佢哋都咁燥落，你仲話俾佢聽你好唔耐煩嘅時候咧，好似會火上加油咯。 嗱，點解話即係譬如話你哋打完未啊？嗰句咧有啲粵語長片 feel 噶、嗯，你有冇留意好多電視劇咧？有人打交嘅時候，隔離一定有個人講呢句噶嘛？唔好打啦，唔好打啦！但係會唔會聽啊？唔會噶嘛？ 唔係，但我覺得呢個係俾佢哋落台階啊，反而、 哦、 即係你見到佢哋嗰啲即係風火輪啊、鉸剪腳啊咁樣，其實都去到咁上下噶啦，都冇乜招數再出噶啦。但係你代入下佢哋兩個，如果佢哋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就我唔打啦咁樣，咁佢哋好似落唔到台咁啊！你明唔明白、嗯、所以有個人咁樣嗌咧。都是令到他哋，所以咪两个人即刻停住咗咯，即、刻好冷静就走啦咁样。 嗯，都好嘅。咁既然即系正所谓化干戈为玉帛啊嘛， 梗系啦， 都系嗰句啦。几廿岁神早流流， 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出声音安抚壮吧。盛放人的崩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如果漆黑中各渺小几千几百分一光源， 七点五十一分，听过有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啊，崔杰彤仲有林慧啊。 早晨，林慧。 早晨啊，钟哥，仲有早晨啊 ，Kitty。 早啊，早啊。 嗱，我就问下你哋啊，你哋通常咧喺你哋嘅生活里边咧，会唔会有时都遇到一啲人咧系，好似好多怨气？头先啊讲咗话，即系都有啲争执啊，事件会喺社会度发生啦。咁但系咧，其实更加多咧就系因为而家嘅资讯科技太发达啦。嗱，你上网又好啦，讨论区又好啦，甚至乎系一个简单嘅，譬如可能自己嘅面书专页咁样啦，你都会见到唔同人有唔同嘅声音同埋意见啦。咁近来咧就见到有一个调查就讲下，到底咧边十种职业咧系最多人投诉咧，或者 多人投诉啊？ 系啦，多人投诉或者最多人去闹嘅咧？ 最多人闹啊！ 要喺面书度闹定系唔系嘅？真系去你公司个部门度投诉你？ 未唔系去到面对面嘅，但系即系大众上。大家都會覺得，呢一個咧抵鬧嘅，即係好多人咧嘅聲音都會係好一致咁偏向咧去鬧某一啲嘅職業嘅。 嗯， 係。而家我咁講會唔會得罪佢㗎？ 會㗎。 我想， 我即刻收你。 嗱，我估嘅啫，即係我唔係鬧嘅，係啦，我估啊，即係從大家心理抄牌嗰啲。 哦即系你估系某一个要需要抄牌，即系罚款嘅人。 系啦系啦，交通嘅。 告票或者罚款嘅人啦。 系啊。 嗰件衫系呈现咖啡色嗰啲。 系啦系。中唔中？有冇？ 其中一个咧都类似嘅，但系咧又未去到系完全系呢一个咁仔细。 你有几多位噶？ 嗱，有十位嘅。 你开咗头开咗六七八九十先啦。 俾方向我哋， 俾啲方向大家。嗱，我哋由尾数翻上头啊。第十位咧，普遍嚟讲咧就系律师。系啦，嗱，因为咧佢哋就话咧，啲调查统计咧就话，因为大家咧好多时都会觉得咧，对于啲案件啊或者系一啲事件嘅是非黑白咧，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所以咧就算嗰个案嘅结果系点都好，即系譬如可能同一类嘅案件咧，每日都有唔同嘅结果噶嘛，但系咧大家都普遍咧系会攞呢一个律师，即系成单案里边咧唔会闹受害者，亦都唔会闹被告，通常都系闹律师噶、 我通常闹，因为佢哋收得贵嘅啫。 咁呢个佢又冇讲啊。嗱，咁第九位系咩呢？就系而家大家都好经常会涉猎到嘅，就系啲网红啦。 哦， 系啦，因为好多人咧就会觉得网红呢个职业咧就系、好似好简单啫嘛，拍下片啊，然之后又可以有好多啲免费嘅 product 去试用啊，咁 对世界冇建设啊嘛。 好多人感觉上啊，但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嘅，咁佢都有付出咗好多制作上嘅嘢啦，系啦，要谂好多角度去呈现一啲嘅。 如果呢 个 即系纯粹系因为葡萄啊，吃不到的葡萄啊，你做唔到就坏人嗰啲咁样。 系啦，嗱。第八位咧，我估唔到你哋唔估呢样嘢，系艺人啊。因为我谂系比较站喺一个出名嘅位置啦。咁而且咧，即系都好多时咧，比较个曝光率一高啊，即系一讲一句说话咧，就大家都好多媒体去报道啦，自然就会多咗一啲机会咧，就俾人去即系挖佢哋，系咪真系有啲咩做得唔好啊？同我意见都唔一样嘅。 咁我恭喜 咁谂噶， 我恭喜佢啊！真系，正所谓咧，一个艺人啊，如果要红，必定要有人中意。同埋有人唔中意嘅，如果净系中意你，你做唔到；净系唔中意你，亦做唔到嘅。所以有人中意你，但系通常中意你嘅唔会出声噶嘛。但系有啲人，譬如喺阿郑华林咪讲话，喺譬如喺啲专业里边闹，咁咪即系有人唔中意佢咯。咁就红噶啦，真系噶。 呢个都几有勉励性啊！好嗱，咁啊讲下再前一位啦，第七位咧就系医护界、哦。咁就讲，因为其实咧偶有报道咧，即系讲到譬如可能有啲医疗失误啊嘅时候咧，咁大家嘅反应都好激烈嘅，咁同埋嗰啲批评咧都比较偏激咁，比较偏激，咁所以咧 偏激嘅地方嚟嘅， 系啦，都比较偏激啲，咁所以咧就都成为咗第七位。第六位咧就系法官啦。因为觉得佢即系 都系咧同律师个差唔多啦。 嗰个咁嘅形态啦吓，好啦，第五位，咧呢一个我觉得都几常见嘅，就系做教育界嘅人士， 或者呢段期间咧都系啊， 老师 啊， 即系呢段期间会好多声音啊。 系啦，同埋因为即系觉得小朋友嘅嗰个好多时间都喺学校噶嘛，特别系啲家长就会觉得，通常啲小朋友有啲咩习惯啊，譬如学校发生咗咩事咧，通常都系第一时间咧就唔会话，譬如同学打交咁都好啦， 第一件事都唔会系闹啊同学，都系话点解老师会唔处理噶，或者点解老师用一个咁嘅方法处理噶咁，即系好多时嗰个嘅重点系偏向咗阿老师嗰度嘅。 又系翻翻去，即系等于有少少类近法官嗰个方向，即系点解你唔会咁样做啊嘛？ 系啦，即系都系呢个同一个思维啦， 同一个思维模式啊。 好啦，第四位咧就系讲紧媒体从业员，嗱、例如系即系讲紧啲报道员啦，新闻界别啦等等，咁、因为都系我觉得同样一样嘅方向啦。 点解你咁写？点解唔系咁样写咧？又系嗰啲咁， 即系睇法唔同。其实发现啱啱阿林慧讲嗰几个职业啦，好、多都系有正反方嘅、即系譬如律师啊，或者你话法官啊，即系总之佢都系即系取决于其中一边啦，咁、就会得罪咗另外一边人咯、 好啦，去到头三位啦、第三位呢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呢唔係经常会见到，其实以前呢係多啲嘅。 外星人 你见过外星人咩中哥 我告诉你我见过你信不信先 我信的 他看今天看真啲嗰时已经见不到 了我好快讲一句我见过飞碟 食嗰啲嘛， 系咪食嗰啲？ 唔系，你唔好以为我搞笑啊！ 你唔系搞笑咩？ 时间先讲，好， 好、第三位系店铺老板啊， 店铺老板 系啊，因为咧，通常咧啲顾客咧去到有啲咩事嘅时候咧，通常都系你叫你最高级嗰个出嚟，咁然后。就会将佢 咁点解唔叫嗰个地产商出嚟咧？最高级嗰个应该个地产商嚟嘅， 我个铺都系同佢租嘅啫。 系 咁第二位咧？ 嗱，第二位咧就系政治人物啦。 系 好紧张。 系第一位榜首噔噔噔噔就系元首级或者系首长领导级阶层嘅人士， 即系好多其实都系要做一啲重大决定啊，或者佢哋决定影响到我哋嘅时候啦。好啊，唔该晒林慧同我哋分享， 唔该晒， 分享咗呢一个嘅排行榜啊。时间咧将近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嘅，早上天气咧系清凉嘅。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8%。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2度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今日公司有大变动，唉，都唔知点算好。我有好多心事，翻到屋企唔知可以同边个讲啊。 美国作家罗斯堪贝尔曾经讲过，只有健康的建立在无条件爱的基础上的家长和孩子的相互关系，才能消除生活上的一切危机。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家人讲一声，无论什么事，我们都是一家人。 杰令教会提供免费宿位给无家者的服务立即终止，要求汇丰解冻有关户口并为冻结行动给予合理解释。美国财政部制裁14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指他们有份导致4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被制裁的14人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会被禁止前往美国，14人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美国人和企业亦会被禁止和他们交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北京不断攻击香港的民主进程，令立法会沦为没有实质反对声音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行动削弱港人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去选择民选代表的能力，亦都再次表明北京完全无视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作出的国际承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6,366点，跌180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55，瑞士法郎8.704，澳元5.75，加元6.053，新西兰元5.457，欧元9.386。每百日元兑港元7.45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24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26美元，卖出1,863.2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嘅天气。今朝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7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啊，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咧，就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接近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加龙村。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在葵涌的大白田街，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 35X 和935都要改道行驶。沙田围路就受爆水管影响，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第二三线封闭，经过小心。另外这个九龙城的东正道爆水管都成几日的了，而家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都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泣いていいんだよ。そんな一言に。 日本正在上映紧嘅动画电影，除咗《鬼灭之刃》之外，就系《哆啦 A 梦》电影版《Stand by Me》嘅第二集，度身订造嘅主题曲，包含咗亲情、爱情，一生在你身旁，用一生嘅时间好好守护你。菅田将晖，红。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菅田将晖，彩虹列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八点零九分啊！当然咧，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早晨啊！喂，今日咧先嚟讲下，琴日港股咧都要跌啊，跌329点啦。咁啊，以为可以冲得上去，哇，27000咁样，点不知咧回翻落嚟，咁啊，都算系咁噶啦。因为咧，叫做最多咧跌过500几点嘅。咁啊，琴日领跌咧就一啲重磅嘅金融股咁样啦。咁啊，今日个市方面有冇机会睇翻好少少咧 ，Kenny？ 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啦，系虽然个市系即系低位反弹翻上嚟，不过就始终咧就短期嚟讲就未必咁快可以突破得到27000嗰啲位咯。因为你谂下，其实我哋由11月升上嚟嘅话，其实已经升咗个幅度方面真系唔细咯。咁同埋都係睇返呢就接近返之前7月份嘅頂位方面呢，21700几点嘅话呢，其实都係有一定嘅即係阻力喺度嘅。 咁所以我覺得喺高位叫做好似頭先講，其實亦都唔係話好差，因為高位方面咧雖然係即係有啲回吐，不過咧佢回一回嘅話就開始有承接力㗎啦。咁、我諗最主要個主題咧個 theme 都係咧，因為大家都覺得出年都係炒一個經濟復甦啦，出年有疫苗啦，咁好多嘅板塊方面咧嗰、那個係盈利都會有機會喺個低基數效應之下咧就會有個唔錯嘅即係改善喺度啦。咁所以又唔會話即係太差。咁但係就可能要喺啲高位度係整固下反覆覆咁先囉。 係咁有啲新股上場啊 ,Kitty 有冇抽到啊京東健康下。 係冇啦，但係我都 你又唔使咁灰嘅。你又唔使咁灰嘅係啊。 係啦呢個京東健康呢都可以話係本年度嘅認購王啊。咁我問下 Kenny 啦，如果真係抽到嘅話，咁你覺得應該 keep 住佢先啦，定係唔係啦走啦。 我又覺得可以睇下耐少少時間，因為我自己覺得佢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其實係都幾OK 嘅吸引，因為最主要咧佢就有少少似咧，好似上個拜你都講過，就似呢個係即係阿里健康加埋呢個平安好醫生，因為佢用呢個係醫藥聯動嗰個係機制啊，咁嗰、那個好處我上個拜都講過啦。另一個可以講翻咧就係話佢亦都有呢、這個。京東上面咧嗰個係配合，咁有咩配合呢？即係個物流配送系統啦。因為你睇完醫生去配埋個藥，最緊要係快送到俾你啊嘛。咁如果你係過一兩日之後送俾啲送藥俾你咁啊弊啦，即係你 買翻咯， 四小時之後送俾你都 OK 啊。但係你廿四小時之後先送藥俾你就好唔得掂噶嘛一樣嘢。咁所以變咗咧，佢個賣其中個賣點咧就話配藥送藥嗰時好快，可能即係呢個即係廿四小時之內咧，可能送到兩次啦已經係。咁所以變咗呢個係都係其中一個賣點，因為做電商嘅話咧，除咗話你啲貨品要夠多有選擇之外啦，最緊要就係嗰個係物流配送啦、倉庫等等系統啦，尤其是做藥嘅話咧，就更加要做得好咯。 咁暗盤都好似話一手有接近1000蚊嘅，咁究竟可以揸耐啲，定還是係做短線部署咧？咁交俾投資者就諗諗佢啦。咁我都抽唔到，原來好難抽嘅，唔係咁簡單啊嚇。 超額都幾犀利下。 係啊，咁睇下往後嗰啲新股有冇機會啦。咁上緊仲有嗰啲藍月亮啊，咁嚟緊禮拜五仲會有呢個泡泡馬特呢、這個盲盒啊。我哋過往嗰一兩個禮拜都有同 Kenny 去講啦。嗱，頭先係講啲開心嘢，係時候講翻啲唔開心嘅嘢嚇。咁喂，睇到啦，即係其實美國方面啊，以至咧有呢、這個譬如富士羅素啦，倫敦交易所咧發言人都聲明啊，剔出八隻咧可能同咧國家軍事相關嘅啲股份咁樣。睇到譬如香港有上市 H 股啦，譬如中鐵建啊、中交建啊、中車啊等等等等啦，咁琴日都要跌喎，咁都未到去最驚慌嗰一樣嘢，大家散户民如果持有頭先嗰啲股票，可能仲會諗，喂，第時即係可能就嚟今週就有決定啦 ，MSCI 指數有冇機會都剔除埋呢三隻股份咧？咁呢一件事應該點去分析咧？同埋持股嘅散户民啊，以至聽眾朋友應該點去操作咧？交俾 Kenny 講下啦。 短期可能都有呢啲風險喺度嘅，因為始終咧，就你知啦，特朗普就臨走之前咧，都 要玩一玩 嘅，即係措施，玩一玩嘢先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始終嗱，雖然你話特朗普就係都落場啦嚇，就但係就拜登就始終上場之後，係咪即刻會推翻呢啲咁嘅措施或者禁令嘅話咧？未知噶嘛，咁如果你作為指數公司嘅話咧，其實又真係相應要做翻啲嘢，因為如果嗰啲係機構性投資者啊，或者美國嗰啲 pension fund 啊啲係唔可以掂，或者美國投資者唔可以掂呢啲股份嘅話咧，你夾硬擺喺入指數咧，又真係唔係好可行嘅。咁所以變咗咧，點都要即係做翻啲嘢嚟到係有機會剔除咯。但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始終拜登上場之後嘅話咧，我相信都應該會逐步咧就係舒緩咗呢個情況嘅，因為好明顯呢個就係、是。特朗普臨走之前咧，就即係增加佢嘅存在感啦， 刷存在感啊，係咪呢啲叫做？ 係啊，咁啊，拜登上場之後咧，應該個焦點會睇翻嗰個係推動翻美國經濟啊，控制疫情啦。咁如果推動美國經濟嘅話咧，其實講真，單邊貿易嘅話咧，對全世界都唔係好處理嘅，即係要行翻個多邊貿易主義嘅話咧，先至大家可以有飯食噶嘛。 係咁啊，講到呢啲美國嘅招數咧，咁我睇到報紙有講到內需咧，相對可能就穩陣啲，譬如蒙牛啊、潤啤啊呢啲，係咪可以提高一線咧 ？Kenny， 你又點睇咧？ 嗱，呢啲係啊，因為其實咧，嗱，國家政策就要推動內需消費就不增嘅事實嚟㗎啦。咁同埋內地方面咧，其實有一個好大嘅潛力咧，嚟發展啲內需消費，就因為中產人口群夠多。而家講緊內地方面咧，係成3億嘅中產人口群。 咁而國家政策更加就要係推動翻農村嗰、那個消費添啦，即係唔單止城市農村，咁即係講緊農村嘅城鎮化，即係話再造就一批一批嘅呢個係中產出嚟。咁所以就開始你留意翻咧呢啲內需股份咧，我哋節目都有講過，我哋唔係淨係而家睇究竟每一年嘅銷售係幾多或者增長幾多咁簡單，係開始發掘一啲有品牌價值啊，有個 brand value 出嚟。所以點解即係呢個係潤啤，哇！或者咁勁咧，個股值其實唔平嘅喎，都不斷破頂咧。或者李寧又係股值50几倍 P/E， 但係都係破頂咧。 係， 或者係海底撈啊、蒙牛呢啲都係，因為而家我哋已經揾緊一個品牌價值，即係等於好似最經典就係茅台啦，茅台嗰個價股值就一定唔係淨係睇個銷售咁簡單噶嘛，係睇埋係茅台自己本身嘅價值。咁以前就買中國貨就冇品牌價值噶嘛，純粹就真係睇個銷售咁價咁嘅啫嘛。但係而家開始發展到有中產嘅出興起嘅話咧，啲人就開始對嗰個唔係個買衫咁簡單啦，係要睇嗰個品牌係咪自己中意，同埋佢個品牌價值係咪喺度。 做个名啊， 系啊，喂，不过睇到内地咧，近排好多品牌咧都升到水涨船高啦，即系、我哋都有讲，你头先个茅台，水中茅台就系农夫山泉啦，咁啊做埋首富添啦，掂过做过一日全世界首富都系首富，全国首富都系全国首富，系咪先？咁啊仲有譬如你讲紧比亚迪嗰啲品牌咧，其实都升得好劲吓。不过踏入12月啦，其实系咪都会有旧时咧粉饰橱窗咧就可能咧就将啲股票摁得靓啲，咁但系今年由年头，大家以为疫情啦，唔觉其实好多股份由年头升到年尾，反而有啲股份要揿翻啲落去，有冇啲咁嘅情况出现咧 ，Kenny？ 唔出奇啊，我觉得呢个，因为其实基本上都唔使粉乜滞噶，因为都升咗好多上嚟噶。 系啊， 嘅股份头先你提咗比亚迪啊，或者啲内需股破晒顶添啊，直情个 P E 系讲几十倍，甚至乎过百倍 P E， 其实表现系非常之好，根本都无需刻意再粉饰橱窗。反而调翻转，我都同意有机会咧，喺12月可能有机会揿翻低少少啦，就出年咧。等個基數上面好做啲啊嘛，因為出年其實係人都覺得炒呢個係復甦噶啦，咁但係如果你已經升咗上去咁多嘅話咧，你就反而再上升嘅空間就變咗係有限咯。 咁即係都仲有啲散股民嘅問題，不過留翻聽日先同 Kenny 繼續傾啦。今日繼續多謝咧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享嘅，唔該曬 Kenny， 拜拜， 拜拜，唔該曬。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抗疫期間就唔好周圍去啦，咁有陣時想湊下熱鬧嗰啲咧，都要put on hold 啦，即係暫時咧 hold 住先啦。頭先好似 Kenny 話有啲新股咧，揸住喺手先，唔好搞咁多嘢， 唔好心急住， 係啦，唔好心急啊，因為見到個確診數字都與日俱升啦，咁有好多朋友都好喜歡啊，即係凌晨12点冇地方去啊，1点2点冇地方去咧行超級市場啊，就係嗰個檔檔檔 嗰度，好啦。唱到呢度够啦， 一唱咧就入血入脑噶啦， 系啊，成日都碌住呢首歌， 唔好俾啲细路仔唱，啲细路仔一入完去之后咧，喺成个荃湾西嗰个商场嗰度，成个停车场啲细路仔好似合唱团咁样啊！ 但系其实头先你讲完个三个音咧，我已经 了 已经有画面啦， 我特登啊，系咪劲啊？最紧要 hold 住。唔好唱埋后面嗰啲， 系啊，够啦， 当当当系冇事嘅， 中枪， 系啦，中嚟啊，唱歌啫嘛，系咪？ 唱第二首， 我谂到第二首 啊，神光主题曲， 神第一事咁啊，好啦，咁啊，点解无端端讲呢个咧？都系一个少少嘅着数优惠，其实亦都系公司叫做变化一下啦。嗱，今年咧逆市奇葩咧，一定会讲呢间日本嘅超级市场啦。 哇，真系犀利啊！ 一年之间开咗34间分店，依家好似存紧喺。上水都开限定店喎， 系啊，将军澳又有啦， 将军澳有啦，将军澳嗰个位啊，即系大家真系唔好就咁泊架车喺个回旋处就入去嗰个日本超级市场，抄得好密。我有朋友住嗰度嘅，佢话半个钟头就抄一次，准时过咧佢手机嗰个闹钟铃声啊。 哦，咁你乖乖地泊翻入个商场度咯， 个商场又唔够车位 优惠噶嘛系嘛？ 个商场唔够车位，个商场本身系个住宅嚟。 哦，咁啊，咁唔好揸车去。 系啦，唯有系咁样啦。咁但系你最后攞住两个纸皮箱嘅食材，或者饮品， 咁你唯有搭的士走咯。 又真喎，我想讲咧，我前几日去咗行山咧，咁行完之后， 我以为你前嗰两日就系去咗呢个日本超级市场。 冇错，因为行完之后咧就去咗荃湾嗰边走嘅时候，咁 我都系去嗰个嘅。 咁就去，唔系噶，我去咗我第一次去咋，我之前咧去过尖沙咀啦，去过铜锣湾啦，咁啊今次就试下去荃湾。 荃湾嗰个咧逼到咧， 哇，真系好恐怖。 咦，你有冇唔见咗个妈咪啊？喺嗰度？ 点解啊？ 因为逼到妈咪都唔认得啊。已经不认得他了。 好彩我不是跟妈咪去的。 你跟谁去这样讲。 不告诉你自己。 又不跟家人去又说孝顺。 不是因为怕不认得妈咪妈咪伤心啊。 是啊好啊。 但那天可能又是 weekend 啊。所以你发现那个你都不要当它是超级市场你当它是街市。因为一入门口即它有几个好像有两个门口位的以我所知。其中一个门口位就是卖那些食材的。哇食材那里真的它其实没有一个行的方向的了已經 食材那裡門口又有些食物呢即是中哥最喜歡吃的番薯啊那些在門口嘛 拉麵啊 還有那個 咖喱飯、 叫章魚燒啊那些啊啊通常都會吃完跟住先入去跟住再買再吃再其他所有嘢都系买啦，咁、 啊、 样 真系你要揾啱时间去啦。 系啊，好多人，好多人。我有朋友咧就喺中环翻工噶，佢话咧依家晏昼一两点食 lunch 咧，哇！呢、這个超级市场咧系万人空巷啊！ 即系你指铜锣湾嗰间啊？ 唔系中环咯、 啊，中环都有啊？ 中环有， 哦、我冇去过中环嗰间。 中环嗰间好夸张噶，依家、 啊、 最新嘅玩法系。蘭桂坊舊時就飲完酒就在中環那裡相見的嘛是啊大家穿到背心短裙那在你沒有見過這個常態嗎 我沒有去蘭桂坊很久、哦、 不是我都是看討論區啲朋友將啲照片鋪出嚟， 你食咗誠實豆沙包喎，咁知？ 唔係啊，講真噶，因為咧舊時咧，即係譬如去兩杯稻土啦，去蘭桂坊，即係灑落咁樣啦，咁啊會去嗰、那個叫做茶餐廳噶嘛。依家唔去茶餐厅噶啦， 嗰度系要嚟照镜嘅啫，啲人 系啊，依家系去呢个地方啊， 哦系啊， 系啊， 因为都光线充足， 系啊，同埋买日本啤酒饮， 啊 okay、 你点估到佢嘅存在意义喺呢一度咧？而中环都得咁啊，因为佢晏昼就 serve 一班上班族啦，咁啊通常上班族就一至二咁样啦，即系翻工。佢话咧一点半钟咧，你好买晒啲嘢，好排队俾钱。如果唔系你两点钟咧， 赶唔切翻公司， 赶唔切翻公司咧，仲要你嘅老板啊，你嘅老板咧见到你两抽货物咁样咧，咁啲老板都会觉得个观感唔好啦。 系啦，除非你有买嘢俾佢食啦。 有嘅，系啊，正所谓。 但系你讲到咁多， 公司嘅 pantry 全部都系零食嚟噶嘛？ 系啊，但系我都有担心啊，就系因为嗰日去咧，我觉得实在太近啊，即系完全冇话嗰啲社交距离，根本系膊头贴膊头啊，所以都惊太多人啊。 嗱，所以咧有见及此咧。连呢个咧外卖公司咧都同呢一间咧日本嘅超级市场咧联成啊，就系咧希望啊有三百几种嘅产品咧，你平时中意买嗰啲咩情黄麝香葡萄啊，即系嗰个品种啦，嗰个提子啦，咁啊，仲有嗰啲咩和牛啊、嗰啲芝士啊、零食啊、梅酒啊等等嗰啲嘢啦，咁啊，其实你上网买就得啦。 嗯， 佢咧就送到去你屋企府上，咁你咪唔需要逼咯。 哦，即系呢一个嘅外卖程式，佢有埋呢间铺。 系啦，系啦，咁啊，令到你唔需要逼啊，同埋唔需要罔顾社交距离咯。老实啦，大家入到去呢个日式嘅超级市场，即系唔好净系讲呢一间，其实之前有另一间，即系一二三四五开头嗰一间，其实佢嗰啲感谢制都系感谢到逼到人贴人噶嘛，可以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大家真系乖多啲留喺屋企咧，多啲同呢啲嘅叫做外卖速递公司做一啲联成嘅优惠咧，咁就可以减少啲人仲喺条街嗰度逼咯。 哦，都真系啊，因为。啊好，其實個感覺都幾唔好噶。雖然你話啊，去到買嘢好似都好開心， 係啦。 咁但係你又會覺得根本你連條路你都揾唔到啊！嗰啲時間大家喺度爭相喺度攞啲吞拿魚啊，喺度攞啲牛扒啊咁嘅 牛肋骨、牛肋骨啊、牛肋骨係 hot item 嚟，好多人喺度揀喎。 係咪一包包真空 pack？ 真空嗰啲咯，係啊，佢好似嚿磚頭咁噶嘛。 係啊係啊， 啲人揀唔啱兜。 一夜就掟翻落去， 啪啪声噶嘛， 系啊， 我见到咁啱嗰阵时仲要开箱添，哇咁样。 其实嗰啲景致都几有趣嘅，你都唔系话我喺旁边睇咧，因为我通常净系去饮品区嗰度睇嘢，其他区域我唔系好上心。通常都屋企人话买，哦好啊，我 OK 咁啱嗰啲食材咪就系喺你嗰个饮品区隔篱啊，所以你就可以睇到呢一个景致。 系啊，同埋有清心苑嘅苹果咯，长期都有。佢有个特价区噶嘛，唔知十个苹果旧时可能要100蚊，跟住佢有啲就嚟烂嗰啲就70蚊咁样。 哦，呢、這个其实间间超级市场都系咁做法噶啦。 我少行，我少行 ，sorry 啊吓。 咁啊好啦，有人服侍你嗱，咁啊所以咧， 唔系噶，我入去逼我要俾钱噶。如果俾钱都系一种服侍，我都有服侍对方噶。 咁都系嘅，分工合作啦。咁啊安坐家中去到即系 shopping 啊或者买嘢咧，咁啊更加好嘅，即系喺呢个抗疫期间。咁不过你话翻工冇办法啦，有时即系你翻工冇得，即系日日都 work from home 呢啲都系即系公司嘅政策啦。咁如果要翻工嘅话咧，大家可能咧最近啊，唔知会唔会经过呢一个嘅港铁中环站嘅 J 出口咧、 啊？ 因为咧今年咧就系阿邓丽君啊逝世25周年， 我以为有酒精搓手液派添，你接住落嚟嘅优惠就系中环嘅朋友注意啦，有酒精搓手液派啊， 就冇得派嘅。咁但系咧都有啲嘢睇下，因为咧呢个疫情底下啦，咁大家都可能会知道啦，一班嘅歌迷非常之有心嘅、其实每一年咧佢哋都会举办好多嘅活动啦。咁呢个25周年嘅时候又适逢疫症，咁好多嘢咧都冇得搞啦，亦都冇得聚会咁样啦。咁于是乎咧，佢哋就喺呢个港铁中环站嘅 J 出口嗰度摆咗个港铁艺术展览啊，展出咗咧大约100件咧邓丽君嘅展品，咁啊当中咧就有好多套邓丽君喺拍摄唱片封套嘅时候嘅裙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首饰啦，系免费俾香港人参观嘅，咁啊希望即系帮香港人喺呢个低气压啊、低即系心情唔好嘅情况底下咧去打打气啦，咁样咁啊亦都有好多即系好珍贵嘅展品啊，譬如好多嘅唱片封套啦，咁啊有啲系喺后嚟去到日本发展嘅唱片啦，咁如果你系邓丽君嘅歌迷咁样，如果你即系放工经过或者咁啱搭车经过，咁啊不妨咧去嗰度睇一睇，有好多相片啊。 如果可以少少咁样播放埋咧邓丽君嘅音乐咧，咁就好啦。咁可以令大家好似一个音乐厅咁样歇一歇啦。咁啊，因为喺中环翻工嘅朋友咧，其实平时咧都系听港铁嘅广播嘅，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佢有一个咁嘅广播啊嘛，即系叫你好似。靠近扶手啊，嗰啲咁嘅廣播啦。咁如果可以播下鄧麗君嘅歌聲咧，咁大家心情都會平和一啲啦。 即刻忘憂啊！ 係啊，咁今日幾好啊！咁先有阿歐講呢個果腹上嘅飽足啦，再有講下呢啲 心 靈 上 嘅飽 足啦。 即係有陣時睇下展覽咧，俾個自己咧可能靜10至15分鐘咧，你成個人咧都好似有一個比較回氣嘅一個感覺啊！有啲朋友就話：喂，好攰，做咩仲要睇書啊？我近排睇咗一条好短嘅视频咧，佢都有话咧，其实睇书咧，反而系你可以有机会好放松嘅时间咯。 系， 因为譬如我哋香港人啊，成日都系挂住睇手机，或者好多嘢做，好多嘢处理，又要俾钱，咗嗰边又俾钱。但系书呢一样嘢咧，就系唯一一样嘢，你俾咗钱咧，唔需要再俾钱嘅嘢嚟啊！ 你可以无限次享用， 系你可以无，只要你俾咗一次钱， 你中意倒转睇又得，后面睇翻上嚟都得。 你唔需要有个人同你讲，蒙生。有冇兴趣加个增值服务？崔小姐你嗰个月费到期啦，有冇兴趣再续会？而书即系一本书，10蚊买翻嚟就 系 10蚊，佢有机会会增值，但系佢一定唔需要你再俾钱。 最重要系咩咧？你已经有个自主权啦，即系唔需要人哋话俾你听点样做。你买咗呢本书翻嚟，你中意点样睇，几时睇？睇幾多即係冇限制啊嘛！ 係啊，所以我哋咧近排神光第一線咧都有一樣嘢叫咩啊？學多一樣嘢旁下身啊嘛，係咪 聽多一樣嘢旁下身。 係啦，喺抗疫嘅期間咧，希望大家咧都過得心靈飽足一啲啦。今日天氣都幾好喎，短暫時間都有陽光同埋比較乾燥少少啦。天氣係清涼嘅，依家19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咧64%啊。轉個頭繼續神光第一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以及民阵召集人陈浩桓等人，朝早被警方上门拘捕，指他们涉及七一游行多项罪行。民主党在社交网页表示，胡志伟在今朝6:35在家中被警方以涉嫌煽惑他人参与今年七月一日非法集结以及参与七月一日非法集结被捕。警方又以搜查令要求取走今年七一游行穿着的衣物。前议员朱海迪在社交网页表示，今朝被拘捕和搜屋，警方指他涉嫌今年七月一日举行或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被带至八乡警署和元朗警署。陈浩桓在社交网页上载片段，显示几名重案组探员今朝上门，以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举行或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控罪拘捕他。社民联亦都表示，梁国雄、曾建成等多名成员以及东区区议员陈荣泰亦都被捕。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无异议的情况之下，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法案将送到参议院表决，如果同样获通过就会送交白宫。根据法案内容，美国政府会为已经持有签证并身处美国但返回香港后可能面临政治迫害的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亦会加快处理为逃离政治迫害的港人赴美难民申请程序。法案又定明，美国应该鼓励盟友和合作伙伴为逃离迫害的港人提供类似庇护。由于现届国会会期将于明年1月初届满，届时未获总统签署生效的法案都会被视为作废，法案能否成法仍然是未知之数。英国今日开始展开疫苗接种，由辉瑞和德国伙伴研发的疫苗已经陆续分发到50间医院，首批80万剂疫苗将会优先分发给80岁以上长者、前线医护人员、护老院院友和员工。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当地星期四将会开会讨论紧急批准使用的这一款疫苗，据报军方已经准备好协助分发，目标是在疫苗获批后24小时内向订购的医院和其他场所分发首批大约640万剂疫苗。卫生部长亚扎表示，白宫将于当地星期二和州长、药房连锁店和运输公司举行疫苗分发峰会，期望向世界全面展示分发计划的细节。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7点，是跌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05，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1，人民币6.53，英镑兑美元1.335，欧元兑美元1.211，欧元兑美元0.74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91美元，卖出1,864.5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咁喺葵涌嘅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跟住石梨二村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35X 和935 需要改道行驶。沙田围路亦都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嘅第二三线系封闭。九龙城咧就东正道就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咧，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咁啊搭巴士嘅朋友咧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关关难过。 儿童有质，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 听住歌，几难过都过去。 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美国心理学家史丁沙发现，喺一个会议当中，发言者嘅心理同佢哋坐嘅位置系有住密切嘅关系噶。今朝我哋就探讨一下呢个史丁沙效应啊。 咁啊，小白，我哋一齐听听啊，崔杰同讲下呢个史丁沙效应究竟个内涵系咩先啊？ 好啊，等我一听嘅时候咧，就知道到底每一次要发言嘅时候，我点可以揾啱一个风水位？ 系、其实系咪同风水有关咧？ 系唔需要攞住个罗庚嘅。嗱、根据呢个美国嘅心理学家史丁沙所讲咧，佢话搜集咗一啲会议之中发言者嘅心理同佢哋座位嘅研究，咁啊得出一个结果咧，就发现啦。对立意见多的对象，即是跟你唱反调那些、多数呢就是坐在你对面的。即是好像现在直播室我跟钟哥打对面坐呢，是啦。好啦，他说对某个意见的反驳论点呢就比较容易紧接出现在该意见一提出之后的瞬间。即是譬如我一讲不啱嘢的时候呢，钟哥好少会即是隔一分钟啊，或者小白讲完嘢之后先至驳我的。即是头先呢，咁除非捞得慢啦，咁应该唔会嘅。他会即刻呢就举出你讲嘢唔啱嘅论点就反驳你㗎啦。第三，佢就话呢主导力弱嘅主席，即係一个会议里面都有个即係 chairman 㗎嘛。 弱鸡主席、啊。 弱鸡主席呢，佢话容易就同坐喺对面嘅人呢窃窃私语。咁可能佢嗰张台佢未必就淨係坐喺即係嗰个督督嗰度啦，即係我哋唔以为主席就一定要坐嗰个位，咁、未必嘅。咁佢话如果佢比较弱嘅话呢，就会同对面嗰人窃窃私语。咁但係如果主导力过强嘅主席呢、就容易同佢隔离嗰个人呢会窃窃私语嘅。咁呢个呢就叫做史丁沙效应啦，就係、佢做完一个研究之后呢得出嚟嘅结果。咁我自己就諗啦，都系，即系如果就咁套落我哋嘅直播室嘅 setting 嗰度啦，我哋多数咧即系 坐喺對面啊，我哋成日坐咧，即係未有疫情之前咧，如果即係三個人嘅話咧，就一個三角形咁樣坐啊嘛。 即 係 你對住我，我對 住 你， 係啦，你眼望我眼咁啦。多數咧，即係坐喺 on panel 嘅位嗰個人咧，同對面嗰兩個人，因為都係對住坐啊嘛，咁就真係會可能發言啊，或者嗰一個嘅批判性咧，好似多少少咁樣嘅喎。但係你總觀翻咪二同咪三，即係平排坐嗰兩個人。好似会比较少啲，会即系撑到面红耳热啊，或者好快会反驳佢嘅。我自己因为有时坐咪 one， 有时坐咪 two， 有时坐咪三，我都有呢一个感觉。我唔知道你哋同唔同意。 小白咧， 我自己觉得咧，通常坐对面咧，如果我哋做节目啦，就可以方便呢个眼神交流嘛。但系如果譬如我而家电话，我见唔到你哋嘅，我就要估啦。我就好似咧就系坐咗你哋侧边咁样。即係坐唔到對面，坐唔到對面咧，有陣時候我就覺得嗰、那個叫做交流咧會少咗啦。 唔係啊，而家用電話同我哋傾，望唔到我哋咧，係咪有一份初戀嘅感覺咧？ 哇！你 因為睇唔到我哋，喺度估緊我哋講啲乜嘢。 直頭有首歌我想唱 咩啊？ 嚟啊！ 如陽光 同呢只歌有咩關係咧？ 初戀嘅感覺就係有呢只歌曲嘛，你明唔明啊？ 哦，係喎、啊。 咁所以咧，嗱，如果头先阿崔杰同都讲过啦，就系如果有啲强硬嘅，我觉得强硬嗰啲咧，坐佢侧边嘅人咧系会窃窃私语嘅。如果系软弱嘅 chairman 咧，可能要同对面嗰个人窃窃私语。咁我谂咧，嗱，譬如用翻我哋直播室嗰个格局嚟讲咧，我觉得坐直播室三个人咧，如果系三个人嘅话啦，三个都应该系差唔多系弱嘅人。先至會涉涉私語嘅。如果三個都強嘅，咁咪即係三個人都會嗌交咯。係啦，咁嗰個位置咧，我就覺得我自己認為，如果坐對面係強勢嘅話咧，其實點都係嗌交嘅。如果係強勢嘅話咧，我覺得坐隔離咧，其實都係會嗌交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心理學嘅theory 個理論咧，好似係只係著重喺個位置，但唔係著重喺嗰個人本身個強弱嗰度。強嘅話點樣都係嗌交嘅喎。 所以咧佢就話啦，如果啊嚇，即係你明知鐘哥係中意反駁人嘅，中意 challenge 你嘅， 邊係啊？不知幾順得人。 係啊，舉個例就真係。 我表面上係好順得人嘅。 係啦， 我暗揀先 都順得人，你真係順得人嚟噶嘛？咁咧就最好咧安排鐘哥咧坐喺你隔離嘅位置，因為嗱頭先我覺得小白都講得啱嘅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坐咗你。隔離咧，你好容易就即少咗會望佢啦，即除非你成個身咁樣側住嘅啫。咁但係如果你對面有人嘅話咧，你都可能分散咗50% 嘅注意力啦。咁可能咧，你嗰個反應未必嚟得咁快，或者即嗰個佢講完嘢嘅時候，你都未必好集中啊。係呢個我自己都有咁嘅感覺嘅。咁但係如果嗰個人即正正喺你對面嘅時候咧，佢會攞咗你好多嘅 attention， 咁你就會好注意佢講嘅嘢。咁所以你能夠反駁嘅反應比。起出嚟嘅速度咧，都系会快啲嘅。咁所以而家咧，钟哥坐喺我对面咧，其实即系会容易构成一啲嘅威胁啦。即系 对你啊， 尤其是佢嘅眼神啦，咁样 系咪气场太劲啊嘛？ 系嘅，所以如果可以拣咧，我系拣坐喺钟哥隔篱，而唔系坐喺佢对面。 会唔会系本身如果坐隔篱咧？即系我讲譬如会议室啦，坐隔篱嘅。梗係窃窃私语啦，因为嗰个本身佢哋两个係同一个派系嘅，坐对面嘅通常呢都係可能有啲嘢要傾嘅，係敌人嚟嘅，咁样嘅叫做坐嘅阵式呢就容易形成咗头先崔杰同讲嗰个道理啦，即係坐对面嘅就容易係有冲突，坐埋一齐或者坐隔篱嘅呢就係同一 group 人，所以就会窃窃私语。 咁而家阿崔杰同讲完呢、這、一个理论之后呢，我哋应该点样灵活运用呢？ 我哋灵活嘅运用方法， 点样灵活运用先？ 应该系如果我哋系想同对面嘅人咧，都想做好拍档或者系好嘅合作伙伴啦，应该安排佢坐喺我哋隔篱。咁我哋咧就唔使大大声啦，我哋就同佢窃窃私语，就表示一种友好嘅关系。 即系有啲大家坐埋一条船嘅感觉，系嘛？ 冇错啦，啊，咁咪水到渠成咯啲嘢。 如果要灵活运用就系咁样，即系如果你有一个反对你嘅人。你就唔應該安排佢坐喺你對面啦。即係你而家以當然以嗰個主席或者你有控制嗰個座位權嘅角度出發啦，你就安排嗰啲同你頂到行嗰啲，坐喺你隔離咯， 坐喺隔離啦。 咁冇得頂啦，係咪？即係真係冇得頂咯， 冇得頂啦。 咁將嗰啲咧， 自己嗰、那個嗰邊嗰啲人，我放喺對面，是係咪都係我自己人嚟㗎啦？即係你又唔會同我頂，咁咪 OK 咯。 係， 咁就可以搞掂咗成個會議啦。 係，同埋咧，我覺得同個心理都有關啊。即係譬如你開緊會嘅時候，你已經知道嗰啲人係容易會提出反對意見嘅、你咁即係你眼望我眼咁望住佢咧，其實你自己都可能會怯怯地嘅。但如果你望住對面嗰、那個係你嘅親信，係你覺得啊好聽話嘅，或者同你嘅意見係好容易一致嘅人咧，可能你都會有信心啲，成個會議咧會順暢啲都唔定。 嗱，咁呢個都講咗咧，你一定要有嗰個控制邊一個人坐邊個位，你先至可以做呢一招啫。 係， 好啦，如果調翻轉頭，大家都冇嘅時候，你又應該點做咧？ 即係我同你調位， 調位咁 樣。我同你調位啊，好唔好？即係小學生嗰啲咧。 所以另一種咧，我成日都話幾好嘅圓桌會議啊。 哦， 張台圓嘅，咁、就永遠冇人坐喺你對面，亦都唔可以叫做坐喺你隔離。因为大家氹氹框啦，就唔系三角形，又或者系长方形咁样，我一定系对住你或者隔篱有人， 系 圆嘅，我都唔知边个系开始，边个系结束。 同埋一对面嘅时候，真系正正坐喺你对面嘅时候咧，个距离又拉远 咗 啦， 系啊， 系啊， 哦，呢个都系好方法喎。 时间8:47，听紧有周国贤同埋 Tonic 嘅时间的初衷啊！电话旁边咧又换咗 Barbie 林慧喺度啦， 系啊，又变咗我喺个电话度捐出嚟先。 系 我成日都话咧，即系如果我哋有啲咩特别嘅地方，我哋可以支持我哋咧，譬如港铁为例啊，嗱，阿林慧第一个电话打完嚟之后，咁去到第二个电话再打嚟，你中间一共可以搭到几多个港铁站咧？ 我想搭到两个站咯。 边度咁少啊？ 看看你 边 度啫？有啲站远啲，有啲近啲，可能太子油麻地有啲咪近啲咯，系咪？ 系啊。 不如安排阿林慧咧，星期四咧， 点啊？ 每一日都系打个电话翻嚟。 跟住咧， 就睇下你喺边个站打俾我哋嗰啲。 都好测试下嗰啲时间 系 嘛？ 系啊。 喺嗰啲繁忙时段，会唔会啲车疏咗，啲人又多咗？ 系啊。 喂嗱，今朝同你哋讲下咧，关于一个嘅骗局啊。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咧，即系中招啦，即系成为咗一啲骗徒嘅目标啦。咁但系咧的而且确咧，呢一种网上嘅骗案咧，都越嚟越普遍啦。一来就系因为而家其实大家都好流行，譬如无论购物又好啦，交友又好咧，好多时都系透过一个咧，即系非面对面嘅模式，就系上网买嘢啊。上網交友啊等等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個年代咧，呢一類嘅騙案發生次數多咗咧，都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咧，見到報紙見到呢一個咧，我初初都真係覺得啊，點解可以呃咁多次都仲會即係可以維持得到咧？同埋係咪真係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嗱，就話咧佢係俾人借咗590次錢，嗱，而且每一次嘅金額咧都唔少嘅喎。咁佢成件事咧就维持咗两年，即系两年之内系啦，两年之内就呃咗590次， 大概咧涉及款项系120万。 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咩？即系同一个俾人呃啊嘛。 同一个人俾人呃，亦都同一个人呃人。 哦，咁呢啲冇得解释啦。呢、啲就唯有系呢啲就系爱虾你。 系咯，一个愿借， 一 个愿 呃咁样啫。 后来我就发现咗咧，原来爱情系盲目，同埋原来爱情令人智商变低呢句说话咧，喺呢一个个案咧，就真系可以好灵活咁样显现到出嚟。 哦，即系佢个包装系同爱情有关嘅， 系啦， 个 setting 系。 佢个故事咧发生咧就系咁样嘅，就喺两年前，有一个咧内地嘅47岁男子啦，咁佢就经历咗一个婚姻嘅失败之后咧，即系离咗婚之后咧，咁佢就其实好想揾一个新嘅对象咧，系去即系发展下啲感情咁样啦。咁咧，但系因为咧就见过好多次啲相睇啊等等咧，都唔成功咁。咁于是咧就决定，不如揾熟人介绍啦。好似如果系我个 friend 识得佢嘅啲身边嘅朋友咧，可能牵呢条红线咧就比较稳阵啲。咁亦都对于嗰个对象嚟讲咧，有啲信心嘅保证。即系嗱，佢系咁谂嘅。咁呢个谂法都好正常啊。咁后来咧，佢就揾咗佢堂细佬个老婆咧。就去介绍个对象俾佢识咯，咁一路听到故事发展都觉得好合理啊，即系话晒都系屋企人介绍，应该都信得过啊，系咪先？咁好啦，介绍咗呢一个对象咧，就同佢果然咧就喺网上咧一路就系用嗰啲通讯软件咧就系交谈嘅啫。咁期间咧都有发放过照片啦，即系嗱就无从稽考啲相喺边度嚟啦。咁但系总之就好似都几符合佢心目中嗰个嘅另一半嘅形象、哦。咁啊谈吐又得体啦，性格又好似都几夹啦咁。咁于是乎咧就发展咗一段网恋啦。系啦，嗱咁样就 OK 咯。咁啊故事嚟到呢度啦，咁跟住咧就开始咧呢一个嘅女朋友，嗱一网恋啦，女朋友咧。就多次咧發生咗一啲需要用錢嘅情況，例如屋企人病咗啦，突然之間急需入醫院用錢啦，跟住生意失敗啦，投資失利啦，總之都係呢一類咁樣嘅藉口啦。 係咪係咪啲韓國電視劇嗰啲主人翁經常面對嘅問題啊？ 即係點啊？ 即係就會發生好多意外啊！ 總之有咁慘得咁慘 得咁慘啊！嗰啲咁樣。 我睇個報道咧，我都幾乎覺得佢遇到嘅事情咧，都可以拍做一套戲或者一套電視劇，即係曲折到咁。你諗下兩年啫。经历过翻生意失败啦，痛失相亲啦， 屋企人 入医院啦，又有交通意外，其实真系同电视情节差唔多。 系咯， 好攰啊！听到都戥佢攰啊！ 系啦，都我都觉得好攰啦。咁嗱，初初咧呢一、个即系受害人啦，即系借钱俾人嗰个男人咧，都有怀疑嘅。咁于是咧就向自己嗰个嘅亲戚打听啦，因为佢识得佢噶嘛。喂，问佢喂。点啊？佢系咪真系急需用钱到咁啊？嗱，开头系有少少怀疑嘅，咁跟住佢就系啊，嗰、那个亲戚话系啊，佢真系屋企有啲事啊，你不如真系帮下佢啦，解咗佢燃眉之急啦咁。 咦，得啦，去到呢一句咧，其实可以下山三百字。 系点啊？点啊？ 如果啊，嗰个男人即系俾人呃嗰个男人，听到呢一句说话。都仲冇一个问号出现咧， 系 佢就真系抵佢嘅， 系要买个教训啊！ 真系要买个教训，嗰、那个系咪亲戚啊嘛？ 系啊， 嗰个亲戚讲到话系啊，佢真系咁样嘅话咧，呢一句说话实在太过浮夸啦， 系太着迹啦， 太着迹啦，应该知道个端倪就系同个亲戚有关啦。 啊，好聪明啊！果然啊，但系呢个男士咧，当时咧就俾爱情嘅嗰个抱抱咧，实在蒙蔽咗佢嘅双眼啊！佢就谂住一生去帮自己个女朋友嘛，于是咧就借下咧，就竟然借咗590次。你谂下，两年里边有590次呢类嘅意外啊！ 佢都好多亲戚下、啊，即系好多亲戚有事啊！ 系啦， 590次， 590次、啊。即都是歸類為頭先嗰四類啦，意外啦、生意啦、投資失利啦、屋企人有事等等，都係得四類嘅啫。跟住之後咧，後來最後一次係發生咩事呢？就係、是、佢再去借錢嘅時候咧，對方咧就突然之間，好似有啲唔係好回應啊，又唔係好理佢，通常都係咁樣去結束嘅。 借夠啦，係嘛？ 係啦， 借 夠 咗啊！ 借100多萬， 樓都起咗幾棟啦，真係 好犀利。跟住之後咧，先至揭發嗱，呢、這個男士一心係諗住尋人嘅啫，但係最後就揭發咗，原來佢個網戀女朋友正正就係 佢 個堂細佬個老婆 嚇， 係 啊，原來話佢堂細佬個老婆兩年前咧開始發覺佢，好想揾對象嘅時候咧，就自己買咗張太空卡，跟住就攞嗰個新嘅空號嗰個號碼咧， 製造一個虛擬身份出嚟， 冇錯啦，就用呢個虛擬身份咧同佢傾咗兩年。网恋、哦， 然之後就問佢借咗咁多次錢，借咗五百幾次， 嚇、啊！即係本身佢哋係識㗎， 咪就係 有冇見過 㗎？ 我知啊，即係佢本身識唔識呢個女人嘅先？ 识， 咪就系佢亲，真系佢亲戚咯， 真系亲戚，真系见过嘅。 系啊，就系、是、佢本人，哦、就系嗰个叫佢，系啊，你借钱俾佢嗰个咯， 嗯、 就系、是、介绍佢俾嗰个所谓嘅网恋对象嗰个亲戚、嗯，原来就正正就系佢当事人啦。 但系经历过两年嘅即系虚拟交往之后咧。嗯，咁呢個即係真實的親戚嘅女士， 有冇愛上咗佢啊？其實傾傾下佢人品都幾好啊，做朋友一流啊。 即係唔應該呃佢啊，真係。 冇啦，係冇愛情嘅萌生嘅，反而咧個受害人咧，到真係呢一個事情即係捅破咗呢一層之後咧。嗯，佢依然係深愛住呢個網戀 虛擬嘅女性啊， 係啊，同埋佢唔敢相信自己係俾人呃咯， 嗯，係啊，好慘啊！ 所以有陣時咧，即係又唔可以咁講嘅，但係都要不得不提兩句。有時候咧，如果你真係一個謊言啊， 嗯， 倒不如即係呃佢呃到尾啊， 係， 即係呃呢個男士呃到尾， 即係繼續傾落去，繼續借， 又或者係今次唔係嗱，最後一次啦，今次係點樣啊？今次系我自己有绝症啊！ 系， 你唔好借钱俾我， 你唔好揾我， 唔好揾我啦，收市咁样。 哦，即系呃都要呃得有品，系嘛？ 底啲系啦，等佢最后咧都可呢、這个虚拟的女士永远都系存活，又或者系离开，咁唔好踢爆咗。原来佢系被欺骗啊嘛！ 但系人系要面对现实嘅， 系啦， 即系经一事错一智啦，佢咁样。咁、但系佢呢一个真系一个唔熟唔识嘅， 好难 Q 啊！讲啲嘢，不如我听唔到啊！ 我见你冇反应，唔熟唔识嘅一个例子。不过咧，你讲开骗案咧，寻日都有新闻讲啊，呢、這个电话骗案咧喺香港咧最近都多咗好多，就系、是、特务骗案啊！呢、這个又真系反而第一次听，佢就话咧嗰一啲嘅呃人嘅人。咁我当我打咗俾林慧咁样先算啦。咁、我本身系呃林慧噶嘛，咁我同佢讲咧，佢犯咗啲法例啦，咁样而家林慧要做特务啦。佢做咗特务，帮我做啲嘢咧，就能够洗脱佢嘅嫌疑同埋洗脱佢嘅罪名。 唔系嘛？ 系啦，嗱，正常嘅林慧就系呢个反应啦，系咪先？唔系嘛？做咩特务啊？好地地咁，但系又真系有好多人咧，走咗去帮呢一个骗徒去做特务咧。就打電話去阿鐘哥嗰度，就同佢講啦。阿林慧就同阿鐘哥講：我而家係特務嚟噶，要唔知點樣你攞啲錢嚟點樣啦？咁樣 好似一個遊戲咁樣，你講到 係啊。咁到最後揭發嘅時候，最特別係咩咧？到真係俾人拉咗啦，林慧俾人拉咗啦，佢都唔能夠同警方咧去即係一五一十將呢件事講出嚟喎。 唔可以 講特務嚟 噶，邊可以講一個特務嚟噶嘛？ 係啦，咁所以咧，尋日就即係都睇到好多唔同嘅報章有報道話，而家呢一個嘅特務騙案咧係都幾風行嘅，即係大家要小心啲。 知唔知點解佢要揀用特務呢個身份咧？ 因為你唔講得咯。 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如果大家之前有睇過一套電影咧，電影嘅戲名已經講咗俾你聽。特务系按咩啊嘛 ？J 咯 ，J 咯，系啊，个英文字嚟啫嘛。 话咗俾你听，你系边位啊？你系特务，你就特务按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就醒少少啦。我哋睇多啲呢啲新闻，就唔好俾人呃啦。唔该晒林慧。好，时间咧嚟到8:57啊。咁我哋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是咁样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今日早上天气咧系清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2度啊，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咁展望咧，未来几日都系大致多云，同埋甚至会有几阵雨添啊！呢个大家要带遮啦吓。室外气温咧而家19度啊，比起前两日就凉翻，暖翻少少咧，回暖翻。相对湿度咧63%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下当年今日回顾下发生咗咩事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8日系一年嘅第34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3日。2005年12月8日，由日本作词家秋元康担任制作人，以可以面对面的偶像为理念的日本大型女子偶像团体 AKB48 正式成立。团名取自东京秋叶原日语罗马字 Akihabara 的宿舍。2006年在主流乐坛出道，逐渐在日本掀起巨大人气。制作人亦以相近模式在日本其他都市和海外成立姊妹组合。2013年得到世界上最多成员的流行团体的世界纪录。 AKB48 在流行和商业文化所创造的高曝光率和惊人产值，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奇迹。12月8号出生的朋友，只要下定决心，无论在工作或生活上，都会完全投入，充满精力，对目标勇往直前，可惜满布盲点。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充满竞争的娱乐事业是你表现自我的地方，还是盲点所在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流行文化到底是需要独特创意，还是只是争相模仿？ 和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大榄上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35号 X 和935都要改道行驶。沙田围路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第二三线封闭，经过小心。九龙城的东正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锦田公路下高埗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投资 O2O 9:06啊，投资 O2O 咧，先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先。美国疫情持续啊，加上咧有指英国脱欧贸易谈判咧濒临破裂，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咧，道指收报咧30069啊，跌咗148啦，标指都要跌7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5啊，所以未话个别发展啦。不过今日啊，星期二啊，希望咧港股方面啊，升市都话咁易啦。 小明上广州，他亲友热衷游。小明问妈妈，买什么给亲戚好友？小明上广州，搭高铁乐悠悠。舟山广州现在什么都有，广州话真的最妙，有趣又可爱。 点解无端端今朝咧就会请李嘉仁医生出嚟会播下小明上广州咧？因为数数手指，今日是一个要值得纪念的日子嚟。 系啊，其实今日嘅当年今日系一讲下小明医生 明上广州啊。 早晨啊，李医生。 李嘉仁医生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啊， 頭先聽過播嗰個係應該係普通話版本，係咪？係 啊， 係 啊， 就 是、 想等你現場唱翻只廣東話版本啊！ 小明上广州探亲友，乐同游， 好嘢，真系 keep 到 CD 嘅水准啊！ 冇错， 咁样只鸡咁样只龟，你龟计你鸡贵，其实咩嘢都冇问题。 rap 都仲得， 好嘢， 要练好耐嘅。嗱、這個、呢一个今日咧，即系对普通人冇乜特别，但系对小明就好特别啦。 嗯， 同埋呢一首歌一出咧，就改变咗我好多嘢， 因为即系2010年嘅 12月8号晏昼一点几，喺电视台播出， 系、 跟住以后咧就唔同晒啦、 嗯， 啊，咁啊亦都好多谢晨光第一线，点解咧？因为12月8号一出咗街之后咧，咁就系喺网上咧就疯狂搜索好多人，咁、然后第二日最记得啦，嗰朝早星期四。翻嚟做晨光第一线，一翻到嚟阿彭仔就碟咧，碟咧咁啊，咁啊全我只得一只烧咗嘅 CD， 咁啊全香港电台都用嗰只啦。 哇！嗰只好有紀念價值嘅珍藏版嚟嘅，應該 係。問下係咪彭仔 keep 住咗？ 知啦，已經係呢啲係嗱，不過咧就好感恩啦。咁希望繼續能夠為大家講醫學嘢。唱歌同年青人溝通呢樣咧就絕對不容易噶，機會亦都好難得嘅。 係啊，希望阿小明繼續唱多啲，睇下小明做乜乜咁樣啊，即係俾我哋知道啊， 知道小明嘅動向。 係啊， 小明翻香港未做到， 要隔離14日啊，小明要。 小明要隔離嘅，首歌係 全世界都隔離，呢個好痛苦噶。 嗯， 因為咧就係你喺就算喺醫學。雜誌呢亦都有講好多，因為要隔離咁多日，咁嗰個心理啊、生理嘅影響呢係好多嘅呢啲咁嘅文章。不過呢啲呢講落真係好悶啊，而家因為我哋而家呢排講真新冠呢已經講得好多，唔係抗疫秘路，係好似知識啊，講嚟講去呢話可唔可以講啲好聽啲㗎，好啲開心啲㗎咁樣。 嗯， 所以有時呢即係有時要抽離一下，唔好成日講。 咁如果唔講呢一個暫時呢個肺炎，你有啲咩嘅題目今日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首先都係要提下環保先㗎。因為環保咧，譬如我哋話喺呢個英國嗰個兒科學院咧，亦都再提啦。嗱，而家咧我哋嘅氣候咧係真係一個危險嘅階段啦。我哋再唔搞嘢咧。嗰啲氣温越嚟越高啊，環境有污染啊，影響小朋友。 嗱， 小朋友影響乜嘢呢？影響到佢哋個肺部發展嘅。空氣唔好，佢哋嘅功能又唔好，又可能多咗氣管敏感啊、哮喘啊、氣管感染啊咁樣。呢啲可能咧就會令到佢哋即係做咗破壞，係冇得翻轉頭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点样去搞好环保。咁譬如佢哋话喂应该要限制唔好咁多汽油啊柴油嘅车唔好越嚟越多啦。因为呢啲空气污染呢可以好犀利嘅。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啦係医院呢亦都有问题喎。譬如喺英国呢57%啊多过啊英国喺英伦呢57%。喺威尔斯咧，多过88%咧，系冇一个计划去点样可以话啊，我哋唔好用咁多一次即弃嘅胶嘅嘢、塑胶嘅嘢。 系， 因为這些呢啲咧真系100年、几百年，佢摆喺堆填区咧，佢都唔会溶解嘅。 不过李医生啊，想问一问先啊，其实喺医疗体系里边咧，多唔多呢啲叫做一次性就要即弃嘅用具或者物件先？ 多噶，多噶。嗱，点解咧？我哋啊嘅国家唔讲，喺英国威尔斯咧，起码有1/4嘅用品系一次性。 哇，真系偏多嘅。 系啊，呢个系1/4嘅。 嗯。 咁呢个咧，如果我哋再唔减咧，即系令到我哋个地球咧会受苦噶。 系。 呢个真系要留意嘅。 嗯。 咁啊，点样做咧？咁啊，即系要大家一齐谂啦。咁啊，譬如咧，就应该点样讲？系一个国家政府啊，要点样有一个计划， 怎樣可以減低他們的碳排放。 嗯嗯 啊、也都有些新物料、啊、譬如、啊啊、有些叫聚乳酸、啊、這樣在環境之中呢，即是它直情可以代替塑膠的，但是呢就自然分解，沒有那麼多二氧化碳、啊、沒有溫室氣體、啊、這樣即是這個個都要留意住有沒有這些這樣的新的物料啊，做成點啊？雖然開始嗰時價錢貴啲，但係呢個價錢咧係所謂比得起嚇、啊，同時應該比嘅。咁呢啲我哋點樣注重環保咧？係真係要我哋要大家一齊努力噶。好啦，咁啊，另外咧有個小朋友咧，亦都好常見嘅，而家越嚟越多有啲咁嘅問題咧。就是所謂 ADHD 啦， 嗯，過度活躍， 係咪？Hyperactive disorder， 嗯， 專注力不足， 嗯， 同埋過度活躍症啦。嗱，點解越嚟越多咧？嗱，而家大概咧就係我哋話估計起碼有5%嘅小朋友有呢個問題。 嗯， 嗱，咁啊呢個咧有三大方面嘅。第一咧就好衝動，係啊，突然間咧就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嘣一聲就好衝動咁樣嘅行為。第二咧，就不停咁喐嚟喐去，搞呢度搞嗰样，完全就唔怕危险嘅。 嗯。 啊，第三咧就系、是、完全都专注力不足。吓、啊，你同佢佢上堂啊，佢都唔会理你嘅，自己又去玩嘅。咁、啊、呢三大方面，嗱、啊，有三大方面咧影响佢哋嘅社交啊、情绪啊、认知嘅发展啊，咁啊令到个喺屋企啊、喺同人相处啊。翻學啊，咁係好大問題。嗱、 嗯， 我哋話通常我哋係5%咧，但係咧其實咧大概仲有另外5%嘅小朋友咧，即係冇呢三方面嘅一齊有，但係可能有一樣兩樣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大嘅問題嘅。咁、 嗯、 我哋要點樣關注啦？嗱，最初咧開始小朋友2岁几3岁，你可能發覺有啲問題。咁啊，應該咧盡早帶佢睇醫生。呢、這個問題啊，唔係所謂一個醫生就搞得掂嘅。譬如普通嘅家庭醫生咧，咁可能要揾埋去專科啊，有教育心理學家啊，諸如此類啊，學校方面咧一齊去做嘅，係成 team 人去做嘅。咁啊，但係咧，我哋喺最緊要第一有冇藥食啊？啊！啲人話有冇藥食，有冇得醫啊？咁樣嗱，呢、這個我哋一定要正視。點解咧？呢、这、一個咧就頂時令到咧啲屋企人好困擾嘅，生咗個 B B 好開心，點知咧出咗嚟，咦？現在可能有事喎，過度活躍喎，專注力不足啊，令到都唔敢同人講，個人好唔開心嘅，父母唔開心嚇，點解我咁叻？點解生個小朋友咁樣樣咧？啊，咁啊，即係變咗好冇 face 啊！咁啊，另外咧，佢自己咧亦都呢、这個。病者自己咧又太衝動啦，又同人玩唔到啊嚇、再大啲咧，去到青少年咧，可能係濫藥啦。咁啊，仲有唔好講話以後做嘢方面點揾工難啊，諸如此類咧，呢一個好大嘅課題嚟嘅，好大課題。好啦，咁啊，但係我哋話有冇點樣醫法咧？喺5岁以下咧，通常咧一定係行為治療噶。系点样啲行为？有啲好多所谓 ADHD 嘅组织譬如喺香港啊，有啲 NGO 啊嗰啲咁样咧，有啲咁嘅班啊去做。 系咪因为佢年纪太细就唔可以，譬如话用一啲药物上嘅帮助咧？ 冇错啦，喺5岁以下咧，通常我哋都唔食药嘅。 吓， 呢系一个药厂指引啊，同时其他嘅研究咧系都唔赞成喺5岁以下。就用藥物嘅。 咁、但係如果正話你醫生講到話，如果係行為治療咧，咁即係話喺父母嗰個嘅負擔上咧，係會吃力啲喎。 對啦， 嗯， 非常啱啊，係好大嘅壓力嚟嘅、 嗯， 因為佢哋要去學嘅，因為唔係話哦，你有事你上嚟上堂1个钟头我就搞掂啦，唔係嘅。呢、這個同呢個所謂我哋嘅聾童訓練口語一樣咧。真係要父母全心全力去幫手、 嗯嗯， 然後最難咧就唔係話你用咗幾個月嘅時間 全力去搞佢，佢就會好嘅。要一路喺佢成長咧，一路要幫手嚇，點樣樣做啊？嚇，點樣可以可以幫到佢啊？咁樣即係一直咧，所謂去到五歲啦。咁我哋用嘅藥物咧，而家差唔多五歲以上，仲係真係有呢個問題咧，就是、用啲即係所謂安非他明嗰一類嘅藥嘅。嗱，最常見咧係第一樣用嘅咧。而家全世界都差唔多用嗰樣嘢噶啦，英文係叫 Ritalin，中文亦都叫瓜甲之咁樣嘅。呢啲咧起碼咧就要用六個禮拜，然後咧再唔點要加啲份量，個個都係咁食噶啦。啲小朋友就好得意嘅，佢譬如佢一年班咧，佢真係以前多動症，佢未食過藥嘅，一食完之後咧就會話俾爸爸媽媽聽，哇！原来老师上堂讲咁多嘢噶，原来是真的有教书噶，因为他以前不知道，因为他冇办法聚 集中唔到， 系啦，咁食咗药咧，令到他集中到，咁佢呢个唔同嘅，再大啲小朋友咧就会自动要求，喂唔够力啊，呢度可唔可以加啲啊，定话要再食啲啊？因为呢啲药咧，呢一类嘅所谓 ADHD 嘅药咧，有好多种噶。最初我哋就用瓜甲之啦，如果唔掂咧，就用另外一种安非他明嘅。嗱，好得意啊，安非他明啊，我哋全部呢一类药咧，冚唪唥都系兴奋剂嚟嘅。但系咧，佢已经系咁冲动啊，又多动啊，咁样啊，反而食呢啲咧又得嘅喎。咁就系呢啲就系真系好特别嘅嘢啦。但 系医生会唔会依赖咗噶？即系会唔会有停药嘅一日噶？ 唔好谂呢样嘢。照做先啦。因为个问题我哋系冇办法医治好啊。即系一路咧，即系只系一路揾药教个份量。譬如我哋讲头先有两种啦。一種咧就係 amphetamine 嗰類啦，呢個第二已經係第二線噶啦。咁去到第三線咧，有啲叫 guanfacine 啊，呢一類最新嘅咧，呢啲咧就係並非安非他明嘅，咁亦都係最新。但係當然，所有呢一啲咧就係要好小心嘅。點解咧？譬如我哋話真係要食呢啲藥嗰陣時候咧，佢一定我哋每六個月就同小朋友度一度個高度啦。重量啦，睇睇有冇问题，重要呢好得意喎，要睇睇佢个心跳啊，睇个心脏嘅，会唔会呢啲药物影响心脏呢？所以一开始嗰时候呢，细细个呢都要度血压啊，做心电图啊咁样，然后到咁上下再重做一次呢，就睇睇有冇影响呢啲嘢㗎。好啦，仲有如果再大啲咁得啦，去到十岁到啊咁样都会一路食緊药，突然间咦好似有啲問題喎，精神上好似有啲哇咁啊，好似突然間好似控制唔到情緒啊，好怪異嘅現象咧。第一時你可能要停一停呢一隻藥，然後咧就再揾第二啲因為最怕咧係影響嗰個精神嘅狀況嘅。咁啊，仲有咧最新嗰啲咧，即係我哋話有一隻叫光佛線啊咁樣咧，佢呢啲咧係。并非一个刺激性的药物，但可能呢会令到有些你站立起来突然间就有血压低的。如果有些这样的问题呢，又要调整分量呢，或者又要转一转的药物的。但是父母一定要记住，当时呢我们五岁以下呢我们是不用药物。第二件事呢，有啲人你听过好多人讲，哇，颜色色素啊，唔好加乜嘢落去嘅食物嗰度啊，暂时系冇咁嘅证据，唔需要担心个饮食嗰度咁多。有啲话，哎呀，脂肪酸啊嗰啲唔好食啊嗰啲咁样，呢啲即系我哋话要食脂肪酸，我哋话唔好做呢啲嘢，因为真系冇乜科学嘅根据。究竟话系严重啊定唔严重咧？咁样样咁啊，但系我哋都唔系咁样样去分一个即系所谓 ADHD 嘅病人，即系佢有就有，冇就冇，边一方面咧系影响到？咁啊，呢一个系一个最紧要系一个 长期的战斗。 嗯，明白。 一定要好受得心理支援的。 嗯，好，唔该晒李医生。咁啊，最紧要就即系及早揾医生寻求专业嘅意见啦。咁啊，俾多啲爱同埋关顾佢哋啦。呢、這个系 系啦， 系。今朝多谢晒李医生，我哋分享咗，多谢你，拜拜。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势利。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让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走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是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 9:24啊，听紧有 Pandora 嘅新歌《非理想爱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吉晨。 早晨啊 ，Kitty。 今日有咩介绍呢？ 嗱，今晚咧，如果你关心时事嘅话咧，就可以留意8点钟嘅4:31啦吓，因为每一日咧都要有啲好嘢嘅。究竟今个礼拜咧有啲咩最新鲜热辣嘅话题呢？因为太要等佢新鲜啦，而家仲未出炉啊，咁今晚你留意一下啦吓。咁另外咧就睇睇啦，呢个叫历史23 嗯， 历史二三事咧，咁啊近期咧就将个矛头咧，唔系将个眼光就指咗去呢一个喺中国嘅古代啊。咁你记唔记得细个有冇学过捉象棋啊？ 捉象棋，我净系识捉盲棋啫。 哦，即系嘅嗰啲咩？半张纸嗰啲揭开嘅就斗大就食佢咁样嗰啲 啊，系啊，唔系好正式嘅啫。 其实象棋里边咧，中间有一条界嘅，嗰条叫楚河汉界嘅、 啊。 通常系写住楚河咁样嘅。咁、楚河汉界系乜嘢嚟嘅咧？咁样咁啊，你读过历史都知噶啦。楚咧就系项羽嘛，汉咧就 系 刘邦嘛。咁两个咧都打生打死噶吓。咁跟住咧，今晚咧就係9:30嘅時候咧，歷史三時咧就會講下呢個楚河漢界啊，就翻去彭城之戰喎。 嗯， 哇，咁啊，即係本來項羽好勁啊嘛，項羽係女梁偉做噶嘛，劉邦係鄭少秋做噶嘛，係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睇下啊，一個咧就霸王，咁啊遇著一個咧即係比較滑頭少少嘅。我哋叫佢做枭雄啦，咁、究竟佢点样可以喺呢一个即系嗰个军事上边咧，有啲咩调动咧，搞到咧今时今日嗰啲棋局咧，都仲系用呢个楚河汉界嚟去讲咧，咁样 斗智斗力噶啦，睇佢哋 系啊，吓咁啊，我跳咗 step 吓、漏咗呢个日上8:30啊，日上8:30咧，有个叫讲乜讲乜嘅咧，咁佢就话咧有一位嘅叫做。谭杏南啊， 哦，小花， 小花系啊，咁、你佢都识系嘛？ 系， 系啦，咁佢咧之前咧就系、是、参加，即系2009年咧就参加过呢个电视台咧，一啲歌唱比赛啊，入咗娱乐圈啊，咁、究竟佢喺音乐路上又点样咧？嗱，今晚就可以睇下啦。咁、另外睇睇区区小节啊，你屋企附近喎、 边区啊？ 大围啊？ 咦，有咩介绍啊？ 浅径村啊？ 哦， 系啦，咁咧嗰度咧就有一个咧，即系哇，即系对于行动不便嘅人嚟讲咧，就都几弊嘅，有几十级嘅楼梯啊。 哦， 系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行过啦吓。 我田径村我只是记得有个大排档已出名 了。是啊，咁呢佢因为住个楼宇呢，每次呢有一位老先生啦，萬老先生呢，佢每次呢都要通过呢呢一个楼梯呢先至去到呢巴士站啊同埋呢个商场㗎、都几阴功㗎，可能后生嘅时候呢就十级而上啦，而家呢就係、是、哇一见到楼梯呢就已经惊一惊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呢见到楼梯哎得唔行搭啲㗎。 长命车咁样。 係啊，咁呢样嘢。咁亦都要留意返今晚喎，三水一涨知识依然继续嘅。好啦，跟住呢就去到呢一个呢午夜广场啊，十一点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咁题目就系曾经三上三千劫啊。 咁即系讲咩呢？ 咁呢个讲乜嘢嘅呢？咁样。咁有一个呢，即系呢个题目系出自呢个先恶有直啊。咁、个作者呢大家都好熟㗎啦。就系、是、俾狗咬得最多嘅一个先人 吕洞宾， 冇错啦。咁其实咧嗰阵时咧就讲起咧，即系大家啲先人咧就好向往咧飞天呢样嘢噶，系大家都希望咧可唔可以食多啲仙丹啊？结果就灵魂飞天，肉体留喺地下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即系飞天就其实就简单好多。不过咧就因为有疫情，你飞唔到啫。咁好啦，今次历史讲咩咧？就系、是、讲下。呢、这、一个战后开始咧，国泰航空正式确立咗啦。咁咧就香港嘅喺呢个中西交汇点，所以就发个猪头啦，开头吓。咁啊，航线啊、航权嗰啲问题咧，就同其他嘅国家咧，即系政治上边要解决噶嘛。咁但系咧，国泰作为咧香港嘅龙头，呢一个航空业嘅龙头啦，最后咧都系被政治左右啊。由旧年开始吓，咁啊搞到咧而家命运都。比较噏得啊，咁今晚咧就可以睇睇啊国泰嘅历史转变咧。 好啊，唔该晒 Kason，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以及民阵召集人陈浩桓等多人，朝早被警方上门拘捕，指他们涉及七一游行多项罪行。民主党在社交网页表示，胡志伟今朝6:35在家中被警方以涉嫌煽惑他人参与今年七月一日非法集结。以及參與7月1日非法集結被捕，警方又以搜查令要求拿走今年七一遊行穿著的衣物。前議員朱海迪在社交網頁表示，今早被拘捕和搜屋，警方指他涉嫌今年7月1日舉行或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以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被帶至八鄉警署和元朗警署。陳浩桓在社交網頁上載片段，顯示幾名重案組探員今早上門，以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举行或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控罪拘捕他。社民连亦都表示，梁国雄、曾建成等多名成员，以及东区区议员陈荣泰亦都被拘捕。美国财政部制裁14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指他们有份导致4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被制裁的14人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会被禁止前往美国。14人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美国人和企业亦会被禁止和他们交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北京不断攻击香港的民主进程，令立法会沦为没有实质反对声音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行动削弱港人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去选择民选代表的能力，亦再次表明北京完全无视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作出的国际承诺。蓬佩奥强调，华府将会继续与盟友以及伙伴合作，让北京要为破坏香港自治负责，并再次敦促北京遵守国际承诺，倾听很多国家的谴责声音。医管局深切治疗部统筹委员会成员陈敬松表示，新一波疫情进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有年轻化趋势， 而且病情亦都较上一波严重。佢表示，单系呢星期喺深切治疗部嘅病人有四分一属六十岁或以下，形容情况好少见。陈敬松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表示，截至昨晚喺深切治疗部内嘅五十名病人，有三人要使用人工肺，其中两人系六十岁或以下。而上一波疫情，确诊病人一般入院后七至十日，病情先恶化。但最近入院的病人入院一至两日之后就要进入深切治疗部，他分析可能是病毒变种，又或者病人的反应没有上一波那么迅速，导致延迟接受治疗有关。陈敬松说，现时深切治疗部隔离病床的占用率已经超过七成，情况已经属爆满，如果疫情无法得到控制，医疗系统将会面临巨大压力。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属本土病例，来自四川，其余10宗属境外输入病例，上海4宗，广东和四川各有3宗。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宗，全部属境外输入，一日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累计86,646宗确诊病例。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朝早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3点，跌143点，成交金额10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8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3点，升4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京东健康新上市报95.15元。腾讯控股588元，升4.5元。美团283.4，升1元。阿里巴巴257.4，系跌6毫。京东集团322.4，跌9.4；中海油7.03跌0.4；中移动45.85跌5毫；中国平安95.45跌1；友邦保险87.1跌8.5；汇丰控股41.8系跌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06，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兑美元0.74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2点，跌105点。港金现价报17,23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23美元，卖出1,86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那条支路就比较车多。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深井一段行车缓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跟着启思中学一带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御龙山。咁喺葵涌嘅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5X 啦，同埋935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喺沙田围路亦都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嘅第二三线系封闭，一带咧车多少少。喺九龙城嘅东正道都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下高埗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导， 到 制作技术员， 好啊， 撰稿员呢， 喺度啦， 资料搜集员 呢度， 主持 喺度啊， 仲有我呢个计划统筹人啊，六个岗位到齐晒啦，出发。 但是我哋去边啊？ 交申请表，申请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咯。 啊，去 cibs.rthk.hk 填网上申请表咪得咯。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正所谓人不可以貌相，其实动物都是的。英国指示犬的身躯很庞大，但是不要看它们好像很凶猛的，实际上它们很温柔的。英国指示犬就在17世纪中就由欧洲传到入去英国，及后就同不同的九种混种，包括格力犬，慢慢就演变成为英国指示犬了。有兽医指出，不少国家都有它们国家的指示犬的，例如有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指示犬。指示犬作为猎犬，最特别之处就是当它们用眼睛找到猎物的时候，会原地站立，用鼻哥指示猎物的位置，有些更加会提起前腿，以便更加准确地通知主人。总括来讲，指示犬和蔼可亲，适合做家庭犬，不过家居环境上就要给多些空间，它们每日都要有一个钟头的散步时间。喜欢动物的你们，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 Eric。早晨 ，Eric。 诶，早晨，林慧。 喂，恭喜你，你又有啲好甜蜜嘅喜事同我哋分享下啦。 系啊，嚟紧12月13日就同太太11周年纪念啦。 11周年即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噶咯。 系啊，系啊。 有啲咩想同太太讲啊？ 冇啊，多得佢呢11年嚟包容我啦。之前就有大手术，咁佢都对我都 OK 好好啊，我亦都好感激佢。 系，即系都共过患难，系咪啊？ 系啊，系啊。 嗯，知道你咧都拣咗一首歌咧，想藉住我哋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送俾太太噶。 系啊，系啊，分分钟需要你。 系咪完全代表你嘅心声咧？ 100% 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Eric。我都祝你哋咧继续漫步你哋嘅人生路，无论系咩经历都好咧，都希望你哋互相扶持，一齐携手到老啦。多谢你电话 ，Eric。 唔该晒， 拜拜。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总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真系咁好味噶， 好 sweet 啊！ 首味啦，系 系啊，朝夕共对十一年啊，真系唔容易啊吓。咁啊，当中亦都有好多嘅感受啦，亦都有好多嘅感咩啊，感恩啊， 好多经历啦。 好啦，1872388，继续呼吁大家电话咧。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需要你嘅参与啦。如果你都有啊，一年过去了啦，可能都想感激身边嘅另一半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或者近排有啲生日啊，或者有啲庆事啊，都可以咧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嘅。电话已经可以打嚟啦，1872388。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天气凉凉地，可能大家都会想食翻少少姜，暖下胃，驱下寒。所以今日吹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用到姜嘅食谱——豚肉生姜烧啦。这个餸都算得上是日本家常菜里面零难度之一的餸菜了。好餸饭之余还可以吃到少少姜来养下生添。 开啱你个饭啊！ 我有兴趣啊，这个。 好嘢、 啊。豚肉呢，首先我近年吃得多返啲啊。 点解呢？ 一个贵翻，啲猪肉好贵。我试过一次咧，端午节包粽，咁啊入我朋友西贡间屋嗰度包啦。咁佢就点我出去，我阿 O 揸架车出去买五花腩啦。咁我好啊，我傻仔咁样，好少。 其实你都几 family man， 我冇见你几年。 系啊， 你而家真系变咗啊！ 系啊，我都觉得自己变咗。 你真系变咗。 所以头先你诬蔑我去兰桂坊嗰啲咧，系啊，我真系睇网络照片嘅，冇咁样发生。 假下笑啫，唔系诬蔑你，边人信啫？有人信 笑添啊！ 有人信就系诬蔑你啊！ 好啦好啦，跟住咧，揸车出去将军澳嗰个街市嗰度买啲五花腩啦。哇，买200几蚊啊！ 系， 得一袋咁多嘅啫。几鬼贵啊！依家啲啊，真系食米唔知米贵啊！ 真材实料啊，真系 系啦，所以你推介呢个咧豚肉生 姜 生姜 烧系 啊，我都好有兴趣啊！ 呢个真系好简单，头先所讲就话啊，即系呢个日本家常菜啦。咁我自己好中意整嚟咧捞饭啊，即系呢啲天气凉凉地咧，最紧要有汁捞饭啊嘛。咁同埋即系话呢个礼拜咧尝试啊，整啲即系同抗疫有关，即系有啲营养嘅食物啊嘛。咁啊，头先有提到嘅，其实姜。即可能大家觉得冬天吃下咧，暖下胃，驱下寒咧，都系几好嘅。咁啊，姜咧好似平平无奇咁啦，但系咧你摆几片落去即煮餸咧，其实都真系有嗰个去湿啊嘅效果嘅。咁啊，当然啦，你又唔可以当佢药咁样食啦。咁不过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咧，我嗰个嘅体质咧系几受得姜嘅。 可能系寒底就要 寒底系 翻啲姜嚟， 我真系有试过作病咧，即係有少少發冷咁樣咧，即刻係咁飲兩杯姜茶落去，瞓一覺咧，成個人就已經即係藥到病除。 幾好啊！啲自然療法喎，不過體質咧因人而異。 因人而異啦，咁啊大家，但係少少食呢啲姜，即係喺冬天嘅時候咧，都係唔錯的。 喂，易唔易煮啊？等我翻去試下煮下先。今晚就呢、這個真係好有興趣喎、 哦。呢、這個真係好簡單。首先咧落啲油，你切咗啲洋葱啦。當然啦，我覺得呢個餸裡面洋葱即吸住啲汁咧，吸住啲姜蓉嘅香味。是很正的，咁啊爆香咗啲洋葱啦，咁啊落嗰啲豬肉片啦、豚肉片，我自己咧就好求其就喺嗰啲凍肉鋪嗰度買一 pack。嗰啲豬肉片， 嗰啲肉眼即係豬肉眼啦， 唔貴喎、 啊， 我買嗰啲 30-40蚊都要， 30蚊到咯， 得幾片嘅喎，但係留意翻喎，8片、9片、 10片到啦，都 OK 啊。 就係你同我講緊爭一兩片，我真係有去買㗎。 你兩個人如果兩個人食啦， 我唔得，我要食多啲肉喎，咁啊，我九片又。好少少得滞啊，系咪先？ 好啦，咁你买两包， 系要买两包70几蚊噶。 哎呀，我赞助你又点话啦？真系。 冇，我哋一齐叫头先嗰个日本超市嗰啲啊， 系 啊，夹钱买啊嘛。 系啦，咁啊，炒香嗰啲豬肉片啦，咁跟住你又可以落少少味淋啦，跟住 味淋有啊，成大支啊， 系啊， 成桶水咁大，屋企啲味淋。 系啊， 因为一买又要买好多噶嘛，好似个剂量。 少少咯， 屋企人讲 有大有细嘅。咁不过可能其实你平时煮餸都落。少少落去调下味都 OK 嘅，系啦，落啲糖啊、豉油啊咁样，咁最后咧落少少烧肉汁，即系嗰啲日式嘅烧肉汁咧，已经帮你省却咗好多步骤。 系咩角嗰啲啊嘛？ 系啦系啦， 因为平时唔建议我买啲现成嘅汁，点解今次又 OK 咧？ 因为呢个调少少味，但系最紧要咧，嗰、那个姜就唔好用现成嗰啲姜汁啦、嗯，就真系生磨少少生姜嘅姜汁咧，咁、哦、就 very good， 嗰阵味系完全唔同噶。 系 系啊， 今日唔使讲到咁长啦， 系啊， 因为我已经学识咗啦， 系， 而且我准备去买材料啦、 啊。好、啊， 接住嚟要交俾钟哥讲啦， 希望你暖下胃啦、 啊。好。 我的享乐时代， 毛晴晴一朝同林慧讲咁多次电话。 是啊， 嗨， 我哋将电话次数谷咗喺星期二嗰度。 点啊点啊，今日有啲咩享乐时代分享下？ 今朝早咧，我想介绍嗰样嘢咧，其实都几卡通片 feel 噶。嗱、 嗯， 我琴日咧就俾阿钟哥发现咗我有个嗜好，就中意收集笔啦。 系咧、 啊，系啦、啊，咁我就今朝讲笔呢样嘢，系、嗯、啦。嗱、啊，因为咧小朋友咧喺屋企而家咪好闷嘅，好无聊啦，同、嗯、埋我够胆讲。十个有九个小朋友都喜欢拎住支笔周屋画嘅。 嗯，是啊。 是啦、啊、咁所以呢。 而家先知咩 我唔係而家先知、嗯。不过我以往呢即是都有人会可以叫做监察佢叫佢欸停停先。 嗯。 呢支系画得嘅。咁、嗯。咁但近来呢我发现咗有一样嘢呢可以解咗我嘅呢一个忧虑。 嗯。 嗰支笔呢叫做隐形。 是擦得甩啦，定系 系隐形咧咁样啊？ 即系嗱，我初咧听到呢一个 product 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吓隐形笔咩事啊？即系卡通片嗰啲咩？即系突然间有人物神奇隐形笔咁嗰啲啦咁。咁后屘咧我就明白啦，原来咧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咧？以前譬如参加一啲party 咁样咧，咁你入场嗰一下咧，通常第一只手就俾人咧、哦、就用一个嘅。一支水筆咁樣啦， 係 啦，印仔啦，或者係一個水筆啦，我試過水筆咁樣寫住你個編號或者成咁樣啦，咁就要喺嗰啲紫外光燈底下咧， 照一照先， 照一照係啦，就睇得到你嗰個嘅文字型嘅。咁原來咧，我而家咧講緊嘅呢一支筆咧，就同佢咧係一樣咁嘅功效。咁即係話咧，你喺冇紫外光燈嘅情況底下咧，咪睇唔到佢寫嗰啲字咯。 嗯。 咁如此一来呢如果小朋友喺屋企拎住嗰支笔呢就算画咗埲墙啊其实都睇唔到嘅。 咁你自己呃自己啫就算你而家话可能要用紫外线先照到咁、嗯、你屋企埲墙已经写咗好多改革符喺度㗎啦已经系。就算唔系嘅话佢就咁样画落去都会画到有条痕喺度㗎嘛。 嗱、其实我都照样有阻止佢去画嘅因为始终其实呢个习惯系一个良系一个错嘅习惯嚟㗎嘛。咁但系呢其实呢对于小朋友嚟讲呢一个都系一个几好玩嘅玩具喎。 系啊。 因为呢你将佢好似而家写咗啲密码咁样啊，直情即系将佢写咗一张纸嘅文字，然之后人哋系睇唔到嘅咁。咁、嗯、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咧教小朋友咧，就好中意谂啲新花神去刺激下佢哋嘅。即系与其叫佢哋就咁坐喺度背书， 佢冇叫你冷静啲啊，阿妈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冷静啲啦咁样啊。 佢话我呢几年都攰啦。 冇啊，因为我个女系比我好动十倍嗰啲人嚟噶、 嗯， 所以咧我系要成日去谂多啲花神去即系满足佢啊，因为如果咪就好闷啊，妈咪咁样啦，咁、嗯、所以就买咗呢一样嘢翻嚟。 嗱，如果下次你个女再咁同你讲咧， 点啊？ 你要同佢讲翻，我对住你都系一样噶咁样。 我决定下次佢再咁同我讲嘅时候，我介绍个叔叔你识咁。 跟住讲完之后，咁你走先啦，阿妈你走先啦。 嗱呢一个咧其实几得意嘅，因为咧、嗯、其实你就咁听佢讲咧，你会幻想佢一支即系普通嘅水笔咁样啦。但系原来咧呢一种咁样嘅隐形水笔咧，佢有唔同嘅颜色，同埋已经发展到咧好似人哋嗰啲墨水笔，即系啲钢笔咁样啊。佢咧系有神奇嘅隐形墨水卖嘅、哦，咁即系话咧你买咗嗰支嘅神奇隐形笔之后，嗱神奇两个字我加嘅，隐形笔之后咧，你其实系一个笔管嚟嘅。咁你就可以买唔同颜色嘅隐形墨水，咁同埋咧系有嗰、那个好似钢笔泵墨水嘅过程、嗯、即系你要索啲墨水落去嘅。 但系嗰啲液体我系睇到噶嘛，即系唔系隐形噶嘛。 你会睇到一支透明嘅液体咯，但系你又闻到少少墨水味咁样。 咁但系你仲话讲到话佢有颜色之分啊嘛，咁既然佢隐形，我点知佢系咩颜色咧？ 你要写出嚟讲下先。 似 哦，即系嗰个液体都系透明嘅。 系啊， 但系我写出嚟咧。 就有色啦， 就有色啦。 系啦，诶，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咧呢一个笔就系要有紫外光照到， 照到先有色， 见到佢有色，同埋写咗啲咩字啦，咁样。咁即系其实佢真系有嘢喺度嘛？佢真系有啲透明嘅墨水喺我当你写喺埲墙度先算啦。咁啊，埲墙真系污糟咗噶嘛？有冇得抹走 噶？抹得翻 嘅，即系呢啲咧强迫症嘅人就会觉得眼见唔到，即系你真系有喺度噶嘛？你都会周身唔舒服噶。 佢系冇呢个擦得甩嘅配套 吓，咁即系话只要一有紫外光照到，你就会见到污糟。 佢迟啲咧就会出产一种咧叫做透明毛巾， 系 咁你抹咧你就抹咗噶啦，都系透明嘅。 我而家觉得成件事好似国王的新衣咁。 系啊，喂，会唔会系偏安嚟嘅？同你今朝讲特务嗰个差唔多啊？ 唔系啊，冇啊，我真系自己亲身试过嘅，因为我琴日先泵完咋，即系攞嗰个墨水嚟试下，喂，好得意喎，我觉得咁样。因为咧，其实因为我草笔嘅关系咧，我真系乜嘢嘅笔嘅品种都想试下拥有，即系无论系画画嘅笔啦，或者系啲颜料啦、水笔啦咁，因为而家即系乜嘢花粉嘅嘢都有噶嘛。咁最近就涉猎埋呢一个所谓嘅隐形水笔。系啊，几好玩嘅呢样嘢，其实大人都觉得好玩嘅有时。 不过细个都有玩过呢啲隐形药水咯，即系细个咧，佢好似我仲记得系紫色嘅佢，我唔知系紫色系喷出嚟紫色啊，定系透明，即系本身佢已经系紫色啦。总之佢就系要嚟整蛊人嘅啦，即系我 点玩嘅咧？ 类似就系、是我接咗落你件衫度啊，咁样咁跟住哇紫色咗一笪啊，咁样咁、 哦、但系之后就冇咗， 之后就冇咗噶啦，系啊， 我呢个未玩过呢、這个， 呢、這个你未玩过 啊？系啊， 呢、這个我玩过，我见过，我自己就冇玩过， 喺文具铺有得买， 因为我唔相信嗰笪积真系会冇晒咯，我唔敢试啊。 听你咁 讲，系咪正如一林咪讲嗰个咯？其实佢个笪积依然喺度嘅，只不过冇紫外光就眼不见为干净。 不过讲起话草笔啦，我想问林咪，其实你草埋咁多笔，基本上系唔会用。用噶嘛？ 系啊， 咁你坐喺度做乜嘢咧？ 拥有就代表住觉得自己心里有一种安慰。 安慰， 你要问翻钟哥，咁你嗰啲高大模型系做咩噶？ 安慰我弱小嘅心灵咯， 一样咯， 一样， 字眼唔同咗咯。嗱，不过咧咁多种文具里边咧，其实真系唔好同笔呢一样嘢咧咁熟啊，真系。 点解啊？ 因为笔咧， 又想搞 get。笔咩？我开咗， 因为 咩啊？ 我唔敢讲啲，大家啲目光都望。 万众期待。 因为笔咧，专系对自己人唔好嘅， 笔 打自己人啊，所以系唔好同佢咁熟。 我仲以为系笔打不相。 你做咩抹汗啊？林慧，你喺度啊？滴汗啊！听完之后。 成滩水喺地下啦！ 咁不过咧，每人即系中意草一样嘢都好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讲起草笔咧，我以前咧就有一个好奇怪嘅习惯。咁当然啦，你话笔啊，当然我哋会用噶啦，咁唔会话买翻嚟草嘛。咁大家都用过铅笔呢一样嘢咧，铅笔以前有铅笔跑噶嘛。好啦，你佢始终会短到一个极限，你系揸唔到噶嘛。 仲有啲可以加个套落去延 长 佢 喎。我唔理嗰个套啦，因为嗰时未有呢啲噶嘛。嘅其量就可能掹个原子笔套出嚟插落去， 夹 硬拉长佢啫。咁你始终都会有一个极限，就系去到最短最短嘅时候，跑唔到噶啦，已经你都揸唔到啦。你哋会点样处理剩翻嗰少少啊？ 抌咗佢咯， 系啊，我都系抌咗佢。 我嗰阵时就会系储啦，即系唔知点解，即系硬系觉得好似啊未用完啦，仲有啲嘅未用完。 呢个又慰藉到你心灵啊？ 咁有一段时间可能系都唔定，因为嗰一排即系觉得好似抌咗好嘥啊，因为未用完啊嘛。 系 咁即系譬如正话今朝讲话啊，我见到啲嘢要食晒我先至安乐咁样啊嘛。如果未食晒，我有啲唔安乐嘅感觉。 系 即系见咗嗰支细细啲嘅铅笔咧，剩翻好短啊，都揸唔到啊，但系。抌咗咧，我覺得好唔安樂，好似未用完。 唔好意思，我有問題。咁而家個盒筆喺邊啊？ 抌咗啦，即係以前小學嘅時候嘅。咁而家大讀中學，你已經唔用鉛筆嘅啦嘛，已經可能要用咗鉛紙筆啊嘛。咁嗰時哦，有一排咁儲咗一集，最後都係抌咗咁樣。咁但係就覺得鉛筆呢樣嘢咧，即係都係一個嘅童年回憶嚟嘅。 係啊， 而家你幾可揸起支鉛筆啊？ 我而家就成日揸，因为我个女要用铅笔。 咁因为你个女啫， 因为佢童年啊嘛， 因为你个女系童年啊嘛。如果撇除你女，咧，其实你自己喺你工作嚟讲， 你都好少可用鉛筆呢樣嘢。 少啊，係 啊，其實細個幾唔中意鉛筆嘅，覺得佢污糟，因為你寫字你又會印到啦，咁又會化啦，就會覺得咧原子筆啊、原心筆咧呢啲係比較成熟嘅人先會可以 handle 得到嘅，係啦。咁、但係文具咧就真係咧細個嘅時候你冇乜零用錢嘅時候咧會買嚟儲嘅一樣嘢咯，擦紙膠啊，或者一啲特色啲嘅筆啊，即係嗰啲咧可以換心嗰啲筆咧，即係由用完一支細嘅心，跟住擺翻上個頭嗰度，又第二支又出嚟嗰啲咧。 我知嗰只即係 換心筆係啊， 換心筆啊嘛。咁另外鉛筆咧，咁如果最老土嗰只牌子咧，咁佢咪喺個頭嗰度有個擦膠咁樣嘅，即係黐喺度噶嘛。我以前咧都好傷感嘅，經常為咗嗰粒擦膠， 因為 佢 斷咗， 就係。 鬼叫你擦得咁大力啊！ 因為如果佢伸嘅時候咧，其實比較長噶嘛。咁如果你反轉支筆要擦啲嘢嘅時候，你稍微用錯力咧，佢就啪 斷 咗，斷咗咧，我就覺得好傷感啊！因為咧，你好難再擦啊！你可能你用手指捉住佢照用咧，你擦下擦你就揸唔實噶啦。咁但係個頂就甩咗喎，你又唔可以再懟翻落去再擦喎，即係有啲傷感。 見同你咁 friend 咧，我想問 咩事啊？ 你有冇 咁熟 咬鉛筆嘅習慣啊？ 咬 喎，係 冇啊， 真係 我冇喎、啊。嗱，我 你有冇見過有小朋友咬鉛筆先？ 有， 係咯， 冇啊。我極其量咧就係即係擺喺嗰個鼻哥同即係嗰個人中位嗰度咧夾住佢咯，即係玩夾住支鉛筆咯。 唔係個個得㗎，呢個絕技。 有邊個唔得啊？好容易嘅啫喎，嚇！ 我真係唔得喎。 哇！咁啊，真係要教下你先得啦， 要 練習下先得啦，真係。 練到我。 因为细个咧，好多时就啲小朋友会咬噶嘛，咬到一个个窿咁样嘅。 哦、啊，咁我又冇喎、啊， 系属于自己嘅笔记。 我成日都话啦，你经历过啲咩童年啊？啊，崔杰 好坎坷嘅，你慢慢认识下我，你就知噶啦。唔该晒林慧啊，好，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61%。 无论天朗气清还是出现不同情景，都有我们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在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你几多点记得多啲留喺屋企。